队，他说根据英国通报，垃圾软件的传播速度明显放缓。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在社交网站宣布成立一个名为共同前进的政治团体。美国传媒认为希拉里的目的是对抗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张。共同前进在官方网站表示，通过鼓励民众有组织地参与政治事务以至参选，为后代创造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言人阿伦斯说，希拉里败选是因为他完全脱离大众，不值得信任，并且坚持过去失败的政策。阿伦斯又说，如果民主党明智的话，应该意识到现在是时候离开希拉里。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同时覆盖广东西部的云带正逐渐转薄。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偏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03点，跌68点，成交金额1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5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84点，跌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9.6。升6毫，汇控68.9升5仙，恒生 H 股104.8跌1毫，工商银行5.13跌2仙，瑞星科技90.3跌1.45，友邦保险55.55升4.87，建设银行6.42跌6仙，中国平安46.55跌2.5，中国银行系3.9升1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4，英镑10.048，瑞士法郎7.819，澳元5.777，加元5.713，新西兰元5.373，欧元8.523，每百日元对港元6.8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555。日经平均指数报19931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1450元，跌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34.29美元，卖出1234.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大学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就系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另外，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咧，亦都系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联合道，亦都影响到联合道啦。去窝打路道方向系挤塞噶，龙尾就去到广播道。而思瑞的间锋亦都是取消了，思瑞 去九龙方向交通是回复正常的。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的屯门角慢线的坏车亦都拖走了，龙尾就去到小榄。重复一次，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屯门角慢线的坏车拖走了，龙尾就去到小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都是车多的，龙尾就在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新楼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顺德中心。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坑口、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求姻缘， 揾姻缘石啦， 去韩国 揾埋刘在石啦。 想知道全城嘅 hot topic 同埋增进自己嘅知识， 就梗系听住晨光第一线石镜泉嘅晨光大旧石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信任来自了解，用储值支付工具都一样，要好好保管这些工具和密码，调整电脑或手机的安全设定，按实际需要决定放多少钱下去，用来买东西前看清楚条款收费和怎样处理个人资料，查下有没有未经授权的交易记录，了解清楚那就可以放心用了。 慈母手中线，游子心上 天。阿哥真系生性咗啊！ 真系好感动啊！佢真系打好好啊！ 阿哥，不如你参加比赛啦！ 唔系净系我啊，你哋两个都要一齐参加。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一家大细我撑你。 如果你都想参加，敬请留意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 欢迎姨妈姑姐表哥表弟表姊表妹合府统请。 慈母手中线。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嚟叫我帮你讲啦，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系爸爸曾志豪啊。 点解你哋唔同姓嘅？ 哦，系啊，佢妈妈同佢都唔同姓噶。 OK， 好啦，阿黄耀祖同学，你几多岁啊？ 得啦，我话俾你听咧，佢今年三岁，系咪同个高度都睇得出咧？ 咁我而家问你啦，知唔知金鱼有冇膀胱嘅？ 校长啊，我仔得三岁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鱼。 爸爸，我知啊。金鱼是有膀胱的，我还知道金鱼没有膀胱是浮不起的。 蛤，阿仔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听了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咯。 好嘢，好嘢，好嘢。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鱼都会关心的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Hello， 喂 ，Hello。 早晨啊， 早晨啊，翻嚟啦！ 最近系咁噶啦，把声 系咯，好啊！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同埋，喂，你边位啊？你 我可以跪安啊？ 你可以减轻你嘅即系气量。 其实我咪就系徐小凤个阿哥， 叫咩啊？ 徐小 徐定夫系嘛？ 徐风骚啊！ 哎呀，开咗声噶啦， 好咯，咪好咯， 早晨啊， 难得清静啊，咪你屋企系咪？ 都算系啦， 仲使唔使要讲故事啊 ？B 有冇叫你讲故事啊？把声咁嘅时候 都有噶， 爸爸讲故事。 作为一父爱，哇死啦！原来都系咁样嘅，真系 咩意思啊？ 我今日全日啦，我除咗咧同佢讲古仔之外咧， 系冇讲嘢， 出个声， 喂叻啊，真系啊， 系啊， 难得静。哇，你知唔知即系佢即系连续做咗两晚 show 啦？ 系 哇，咁啊落即系不停咁讲咁多个钟头咧，其实咧你已经讲晒成个礼拜嘅嘢噶啦，所以你琴日休息一日咧都系唔够噶。 哦，系啊， 系咪啊？ 但我呢啲死唔断气嘅都系要讲嘢噶，例如我要去药房度同佢讲，我要执翻啲润喉嘅嘢啦。 其实可以写字啊。系咪？我琴日同佢讲话，喂，你睇医生未？你把声好翻啲未啊？如果冇嘅，今日你医生翻嚟晨光第一线，不如叫佢执一剂啲药俾佢啦。 系 啊，佢话神农氏 啊吓，又系自己把脉嗰啲咁系嘛？ 几有钱 啊！系啦，好嘢嚟噶。好多听众，我相信由细到大都食过呢样嘢啊！ 系啊，小心走音，跟住讲错唔知咩字出嚟啊！今日你 有冇食过咸竹风啊？ 有， 咪系咯？ 食完之后咁，只不过都系。 哇，本来系冇咁噶， 系啊，本来系冇得开声噶嘛。 系啊，我哋琴日咧已经特登唔讲啊，等你咧翻嚟我哋一齐讲噶。因为我同阿田其实都有去睇到咧，豪仔上个礼拜嘅演出， 系啊， 非常之精彩。 嗱，我琴日都有讲啊，话咧，即系为咗你啊，我哋献上冲我哋第一次，系啦， 去新光， 系啦，系啦，系啦。 喂，但真 系 有嘢咬， 系啦，嗱， 咬到我咧，一咬到你条颈都仲有印啊！ 原来真系好多人系平时会唔去新光。 我想话咧，可能真系好多人咧慕名慕埋呢个慕埋， 慕埋就 唔系，慕埋新光戏院咧嗰个名字咧就走去睇嘅，我觉得。 唔系平时咧，通常系大佬官喺度做粤剧多噶嘛， 即系两样加埋咯。 其实你如果你问我咧，我唔做呢次表演咧，我都系第一次啊，第二次去 系 啊，系你一次系唔知陪屋企人啊， 陪屋企人去睇粤剧咯， 系 啊，所以啊，原来都真系好多人系 系啊， 呢度系佢哋嘅曙光嚟嘅。曙光初现， 系 啊！对于粤剧界嘅朋友嚟讲，佢哋好好噶。佢哋咧长期有两个场地啦，起码有高山啦，有呢个新光戏院啦。咁佢哋咧就可以近乎每一晚都有演出咁样嘅，所以好多朋友其实平时都会去新光戏院。 但系即系作为如果普通市民，原来就可能会咯， 少啲 啦，少啲 啦， 系啊，都几得意。 我都话几廿岁奉献咗第一次啊！ 你知唔知好衰噶？我入去之前咧，唔记得咗撞到边个嗰啲前辈咧，系啊。佢猛咁吓我哋啊！哇，入到去小心啲啊！ 啊，好多朋友仔睇 show 啊，系嘛？ 你唔好以为 实爆满啊，系嘛？ 你唔好以为系全场满咗啊！ 唔系，我嗰日见到阿田你坐个位，你大髀都有个坐咗喺度啊！ 系啊， 坐咗喺你大髀度啊！吓， 同埋有一个挨咗喺我背脊添， 膊头又有一件系嘛？ 唔系，跟住咧，我讲一个细节好得意喎。咁咧，佢里边咧嗰个化妆间都有个厕所喺度噶嘛？ 系 啊，咁佢真系 满上山 嘅嘛？系嗰啲唔系传统行业咧，嗰啲叫做。规矩呢就比较谨慎啲嘅。佢厕所门口贴咗张告示，写住咩呢？ 哦，入厕所请敲门。 唔系，佢话本洗手间 唔系俾你用嘅。 唔系，哇，我争啲啊！如果平时我唔敢入去噶啦，我哋睇下你哋边个够胆就咁撞到门入去啊？ 洗手间子宫咩啊？ 洗手间子宫唔系一个器官嚟噶。 系啊，得啦，只俾 台柱演员使用。 哦， 台柱演员使用， 你知唔知我哋开台 V I P 厕所嚟噶咯？ 唔系啊，台柱 即系大老官啊，即系主角咯， 即系唔系就系佢哋请你啦嘛，我哋话 系啊，你话如果唔系因为呢个 show 得两个人啊，唔系你系台我系撞我系柱噶啦，仲唔入多人？你话有五个或以上嘅剧团，我谂你都唔敢用噶真系。 当然啦，我以为佢话咧只系可以俾嗰啲咧冇下爬嗰啲用。 系啊， 你 话 你有脚啊嗰啲咧， 所以我咪话入去厕所要敲门嘅，可以试下咁。 我都 OK 嗬。 咩先？ 你自己做完你个感觉如何啊？嗱，我同阿典去睇，梗系攰啦，因为咧真系三个几钟头，三个几 啊！ 因为系咪我哋睇第一场嗰阵时，即系特别兴奋，跟住又讲 我哋好彩睇第一场咋？ 第二场仲长啊！ 第二场仲长，因为第二场有特别嘉宾啊！ 哦，第一场已经好犀利噶，有薯片叔叔噶咯。 唔系嗰个特别嘉宾系上台噶，我意思系系啊，因为大家第一场睇到阿曾俊华咧，佢喺下边咧系负责帮大家影相嘅啫。 呢个嗱，你就未必睇到，因为你喺后台准备紧啊嘛。我同阿田入咗场咧，同埋中场休息嘅时候咧，留翻喺个剧院入边，咁就见到啦。 全世界揾佢影相。 哇，嗰条龙排个，我肯定啊，你啊同阿嘉明落嚟嘅， 都冇咁多人。 一中场休息咧， 佢包场啊，今日 系啊，薯片叔叔咧好好噶，一中场休息佢就自动企起身，跟住嗰条龙咧就会自动形成。 系啊系啊系啊，冇人 call 噶，亦都冇人咧去喺度守秩序咧，大家都好愉快咁样排队。 所以你知唔知好得意噶？因为咧我哋啲工作人员咧讲咗佢喺完我哋半场休息前咧，同佢话：，依家咧阿曾生会嚟探你哋班。哦，咁好啦，我哋整装待发咧，衫都唔敢换住喺度等啦。 系 点过咗几分钟仲未嚟？跟住佢话：，佢俾人截住咗影相，入唔到嚟住。哦，明白，我哋继续等佢啊，等佢，跟住佢咪入嚟咯。系跟住探完班之后，跟住佢咪又再出翻去继续招呼。各位影相咯， 系啊，同埋好有诚意啊，真系睇足全场。 我啱啱就想赞呢样嘢，好多时咧啲主礼嘉宾咧都系睇一 阵就。佢唔系主礼嘉宾嚟， 即系咁讲，我即系话佢形容佢身份。 你见到边啲主礼嘉宾系咁嘅咧？ 有 翻你自己又试过？ 有啲好忙嘅。 我有见过啊，系咪真系可以开名先？ 唔使啊！ 好多 好人啊，佢啲系啊，不过系长咗嘅，特别因为咧，我话第二晚咧 有边位啊？ 哦。阿 Mastermind， 佢上嚟 rap， 同埋佢又讲咗 佢现场 rap 系嘛？ 佢现场 rap 同埋讲咗段 talk show 嘅， 系 啦。咁啊，结果咧其实系会再长咗嘅。 而家都冇罚啊，成日都话会罚钱噶嘛，即系 我未试过有做 show 咧，我唔知阿祖你有冇试过咧？你做完之后咧？ 你起码都可以同你啲伙伴啊， 影张相啊， 影张相啦，或者开个简短嘅嗰啲检讨会啊，都系可以噶嘛。我未试过讲到佢话你好走咯，你哋。我哋系一送完所有人出晒之后咧，啲secure话你好走咯，我话吓，跟住咧系呢度即刻拉条链嚟换底裤啦，嗰边又换咧，又不断听到阿叔话你好走咯，得走啦走啦， 底裤都唔要啦咁啊， 哇真系太赶，不过系 你明唔明啊？呢啲老牌嘅戏院咧， 唔系我哋真系 over 搵得， 咪系咯，我想问有冇罚你钱咯？我就好想知道你 钱又冇罚嘅，蚀嘅，不过唔使罚到咁 样。哦，你唔使咁快讲，你蚀嘅。 我唔紧要，因为好似我个长行所讲，我哋赚嘅掌声嚟嘅啫嘛。 当然啦，系啊， 好开晒啦咁样。 观众嚟临咧，即系已经系。一个咧，即系好开心嘅，已经好满足噶啦， 系啊， 赚晒噶啦，真系。 系咪最紧要大家笑得开心？系、啊，拍得过瘾， 系啊， 睇得又愉快。 希望你把声都快啲翻翻嚟啦。 系啊，都几好噶啦。我最开心咧，除咗见到好多唔同嘅花篮之外咧。哇！我老婆神秘送咗个花篮俾我几鬼过瘾。 哇！你讲嚟听下先，即系自己扎成一朵花咁啊，将自己 系咪啊？ 同阿 B， 佢系真系将我同佢我哋一家三口嗰张相咧，佢整咗个嗰啲 print out 一个牌仔咧，冻咗喺度咁样咯。系啊，咁啊，即系咁样。 即系意思支持系咪？ 系啦，我爸爸加油啊！咁咪亦都整咗个俾我拍档阿嘉明咁样咯。系啊，所以 好 sweet 喎， 大家朋友啊，真系。 但系有一点我一定要讲啊， 做咩啊？ 我足之有人啊，为我洗嗰啲叫咩洗底啊，就系你爸爸 兼合， 系啊，我见到啊，你哋倾偈， 我见到 Auntie Uncle 咁，我好开心啦，倾偈啦， 第一次见啊。 首先咧，我真唔明点解会生到你呢一个仔，因为佢哋两位咧非常之健谈，非常之可爱， 非常之友善， 仲系讲真话嘅添。因为讲紧嘅咧系乜嘢咧？赞我啊，爸爸就赞，喂你唔矮，妈妈就话。其实你都几靓仔啊，咁样啊，你知唔知啊？ 咪同啲 fans 见到阿田华唔肥一样咯。 哦，系啊，系啊，所以咧都好开心噶， 多谢家 大细支持啊。 系啊，咁啊，我哋呢啲啊顺利完成任务啦。咁啊，希望大家咧继续支持本地嘅所有创作啦吓。 当然， 不要播呢只歌，因为今日咧又落住雨啦。你睇唔到出面落住雨嘅咩？ 吓，我睇唔到， 我真系睇唔到，边位啊？ 延续我要送你归家的路，夜静的街中，歌声中是一个个热吻，谁令到我心加速跳动？甜丝丝一次你的嘴角，忘掉了以往痛苦的失落，浪漫呼吸中，漆黑中，就只有你共我，从没有借刻的冲动。Fantasy， 喜悦眼泪，你热力似火。Fantasy， 享受现在，这滴下雨水，多么需要你，长夜里不可分开，痴痴醉，跳进山里看夜雨洒下去。延续我要送你归家的路，夜静的街中，歌声中是一个个热吻，谁令到我心加速跳动？甜丝丝一次你的嘴角，忘掉了以往痛苦的失落，浪漫呼吸中，漆黑中，就只有你共我，从没有借刻的冲动。Fantasy， 喜悦眼泪， 长夜里不可分开，痴痴醉，跳进山里看夜雨洒下去。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十点24分啦，而家气温咧25度，相对湿度咧83%。有冇喊到啊？ 冇啊！ 有冇喊到啊？ 冇、 啊， 你有冇喊到？ 冇啊！ 冇 事， 唔使喊啫。你屋企冇噶嘛？ 我唔系用嗰个嘅，所以唔使喊。 系啦，系啦， 唔使喊。 我屋企系用嗰个嘅，不过咧好少开到佢嘅。 哦，因为 都坐台嗰啲位麻烦 咗 我。 咁你摆喺度做咩啫？ 咩啊？ 唔使一定坐台噶。如果你嘅电脑系用佢个系统咪中咯， 系都有品牌噶嘛， 系、 oh, okay. 用佢个 系啊。你呢个视窗系咪你有冇开窗啊？有冇晨早开窗咁样啊？ 唔系啊，咁唔系嗱，又系嗰个七中伏嘅真系、嗯。如果系系咪有十个？我想问 有啊有 系、 啊、 啦、 啊， 如果系十系咪冇事啊？ 唔可以乱咁讲噶，有啲三个七字嗰啲都系唔中伏嘅嗰啲， 又系七， 唔系 又系七中伏。 佢系大部分系啫。 哦，大七啊？你意思系话？ 仲要系咁，就算你系十，如果你系老翻嘅，都系中噶。嗯， 系啊， 系啊。 O、okay, K， 所以一向都叫大家要用正版啦、 啊。系啊，大家都知讲咩啦。 系啦 ，Wonderfly 啊，我真系好衰啊！我觉得佢改咩咁有创意嘅啫。 摆明系嚼你啲人噶啦，你唔想喊开我。 佢自己作个名出嚟，又真系好贴切噶、啊 嗯。 即系呢只电脑病毒 Wonderfly 真系想喊啊！ 哦，阿祖，你住屋企冇一样嘢系呢个嘅？ 我冇用呢一个嘅系统嘅、 哦 okay ， 所以我冇事。但其实讲真啦，我就咁睇到个报道咧，我自己好惊嘅，因为对于电脑咧，我真系完全唔认识啊。佢讲紧又要点样备份啊？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消息讲咗出嚟、 哎， 又话要离线，跟住先至要备份咗啦，跟住先好开电脑各样嘢啊，上网啊。其实对于我嚟讲太深啦，如果发生我身上， 我哋先简单啲话俾听众听。咁咧，其实系最近有一只电脑病毒软件咧，就俾人预先张扬咗咧，就 系 喂，佢而家呢轮咧会袭击你嘅。 系， 咁佢个名字就叫 Wanna Cry。咁如果你中文咧，即系话即系想喊或者 我搞到你想喊， 系啊，我会话咧你欲哭无泪。咁咧佢话会点发作快嘅咧？嗱呢一款咧系真系比较特殊嘅，佢唔系好似 病，你连电脑病毒都好认识啊。 冇错，我作为一个长期病患者咧，佢系得意到咧，你平时嗰啲电脑病毒咧瘫痪咗，冇得玩就冇得玩嘅啦。但今次佢唔系， 系啊，佢唔系啊，佢锁你啫。 佢系咧，你打下机，做咗文件，乜嘢都好咧，佢突然间咧就会话有一个红色嘅窗咧就弹出嚟，咁跟住咧你系唔可以再做任何嘢嘅。 系啦， 然后佢系会要你俾赎金。 系啦，呢个叫垃圾病毒啊嘛。 真系垃圾嚟嘅，真系吓。咁样佢话如果你唔俾赎金咧，佢话你成个系统咧就等于系锁咗机，即系用唔到， 即系 lock 咗你部机啦咁样。 系啦 ，lock 咗你部机啦，咁你可以收工噶啦。 嗱， 老细讲我做唔到嘢啦，拜拜。 佢又收俾特币，如果我俾特币会好我点样？我想俾你都得啊咁样。 高科技勒索应用系统，咁我想问下，如果我作为一个小市民，平时都系攞嚟睇下视频，我唔识用比特币嘅，咁点算好 咧？咁我有喂，我想问咧，如果佢唔 lock 到机咧，我系咪即系以后呢部机都唔用到啊？ 咩叫唔 lock 到机啊？ 咪即系话啊，咪开唔开翻啊？即系话佢 lock 咗我唔开诶，话唔俾钱，即系唔俾个比特币啊？系咪开唔得翻咧？咁样 暂时咧，好似呢样嘢未解决到，所以咧的而且确咧，全球啦数目咧，即系都越嚟越多噶啦、 啊， 不过冇想象中咁多。 香港都有十几廿宗啊。 系啊，嗱，咁你话啦，佢要入侵，我要俾赎金咧，究竟要俾几多？佢话 300比特币啊嘛， 系啊，佢话譬如其中一个嘅案件咧，就系、是、要俾300美金比特币， 系、 系，哇，2000几蚊噶。 而家全球咧，据我知道咧，就有成50几万港纸嘅、就俾咗呢一个钱啊，作为呢个赎金噶啦。咁啊，当然啦，其实就唔理应要勒索人啦，系咪？就算系嘅话，你都唔应该俾钱。咁、但系好惊噶，你所有即系可能即系唔系身家性命财产嘅、但系你嗰啲文件啊，你嘅相啊，或者你嘅个人资料啊，其实一样系咁重要同宝贵噶嘛。 佢同我哋一般嗰啲勒索案最唔同嘅就系、是，你唔需要佢再证明人。 人质系安全。 系啊系啊， 部机仔面前。 但系问题系咧，诶，即系琴日我哋香港政府都有官员话，或者系啲发言又话咧，佢话喂，你真系唔好俾钱啊，即系俾咗咧，佢真系未必去帮你解开嗰、那个嗰、那个锁啦，解开个锁亦都未必俾翻俾得翻晒所有你嘅完全之前嘅嘢俾你噶，系啊。 但我又觉得佢应该会俾翻嘅。 啊！佢要你嚟做咩咧？ 唔系，好似未俾， 即系 有啲人俾咗钱咧， 都未开翻 系 咪啊？ 冇信用咯，真系。 咪就 系 咯， 咪咯。 所以佢就话啦，千祈唔好 做呢啲嘢嘅人都唔好信佢噶啦。其实都你已经冇信用噶啦。 唔好助长咗呢啲人咯。 呢啲算唔算系撕票咧？咁样撕咗票啊！而家嚟晒铺， 又未撕嘅，唔俾翻你啫。 佢俾翻你听，佢收我哋钱。 其实网上面有好多咧，教大家点样防御咧，我哋唔多讲啦。因为反正都唔识， 咪讲完之后纯粹讲俾你自己睇啦，系嘛？ 我老婆 send 咗呢个网页，然后话老公你搞掂佢，我跟住我望住，哇！要揾 IQ 博士先识噶，小心都系用正版稳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调查 UGL 事件专责委员会副主席周浩鼎提交的研究范围文件，被行政长官梁振英建议修改。梁振英在行政会议前被问到为什么不选择去信立法会表达意见，而是私下将修改的文件交给一位建制派议员。梁振英说他认为自己是所谓的被调查对象，完全有权利就对方的研究提供事实。他又说可以有很多渠道表达意见，但如果翻看过去两次会议记录，发言比较多和可以争取到对方同意扩大范围，令委员尽快定出研究范围，继续向前行的就是周浩鼎。立法会调查 UGL 事件专责委员会副主席周浩鼎提交有关委员会的研究范围文件，怀疑曾经被特首梁振英修改。另一名委员尹兆坚在本台节目说，梁振英昨日指自己有权利表达看法的回应似乎是确认事件。尹兆坚认为若果事件属实，是行政干预立法会运作，事态严重。他说若果是梁振英主动向委员提出意见，但就没有说明是由对方本人提出，会造成角色和利益冲突。美国白宫表示，影响全球的垃圾软件 WannaCry 衍生出三个变种，至今大约15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0万部电脑受攻击。黑客已经非法获取7万美元赎金，黑客身份还未查明。这名负责国土安全和反恐的官员说，暂时没有美国联邦政府部门的网络系统遭到入侵，美国境内只有少数公司个人的电脑受攻击。国土安全部正和私营资讯科技公司和多国政府合作应对。他说根据英国通报，垃圾软件的传播速度明显放缓。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偏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44点，是跌了126点，成交金额2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7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5点，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57.8，跌个二；汇控68.8，跌5仙；恒生 H 股104.4，跌5毫；瑞星科技90.15，跌个六；中国平安46.25，跌5.5；工商银行5.13，跌2仙；建设银行6.42，跌6仙；中国银行3.88，跌1仙。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6, 日元 113.5, 瑞士法郎 0.996, 澳元 0.742, 加元 1.363, 新西兰元 0.69,人民币 6.893, 英镑对美元 1.291, 欧元对美元 1.099, 日经平均指数报 19,876 点升6点，港金现价报 11,450 元跌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234.82 美元，卖出 1,234.9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慢车，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都是繁忙，排到虎山道桥底。联合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广播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OTHK Radio 尹大人和李亚力看电影的角度有时都几唔同㗎。 成日呢詹士邦都靠架车去追女仔啊。 超级英雄有架车点同啫，真係你睇下呢个蝙蝠侠嘅几多女仔啊。你睇下嗱，超人冇车就差好远㗎啦，唔可以送唔可以送回家嘛。 但蝙蝠侠多女仔嗰阵佢唔系做緊蝙蝠侠股。 但係佢都有车㗎啦。 我系李亚力，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 香港特别行政区二十岁啦。梗系要全城庆祝啦！一齐嚟参加各式各样丰富嘅活动，包括体育活动、文化表演、世界级展览，同埋各区庆祝活动，分享回归二十周年嘅喜悦。想知多啲，上 hksar20.gov.hk 睇下啦！ 由真实个案改编的单元剧集《申诉》，今晚讲述一个人命有关的投诉个案。 前线救护工作分秒必争，但是救护总队穆德哥就因为依照指引要将危殆病人送去指定的属区医院，而不是去最近的医院而被投诉。 面对人命关天的情况，制度又有没有灵活改动的空间呢？《申诉之一命都不能少》，今晚六点无线电视翡翠台，八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为了他演出，他这两个几月没什么正式陪过曾小 B， 但又被这位老婆赞叻叻的老公，不知道他来的日子会不会有些什么的补偿，补偿这两个几月没见曾小 B 长大两个几月，于心何忍啊！但是又被老婆赞叻叻，我真是哎呀，都不知道他有什么感受了啊！来紧这些日子你有些什么会陪着曾小 B 给回双倍的时间佢咧，我哋有请终于忙完，希望佢快啲身体健康嘅曾志豪。 冇错，所以演出系唔会停嘅。点解呢？除咗公开表演，亦都要同 小朋友表演。是啊，以后就要开好多个私人讲故事的专场㗎啦。不过阿爸爸声而家咁样似巫婆讲故事多啲。阿 B 你再等多阵先啦下。在香港这个寸金尺土的城市，你想找一笪停得低的地方是很难的。你揸车的都知道，想找一个地方停车是难过你开车的。所以有很多人其实当了红隧停车场，不如泊架车在这里，酷下停下酷下停下，可能这样都可以泊到半日的了。人都是，你在商场你可以行街周围走是好容易的，但是你想找个地方停低呢是好难的。香港都没什么地方给你免费坐低的，你要休息的又是要给钱去那些 coffee shop 那里，连打工仔都是的。你想找个位停低休息一下是真的好难的。有张相呢在网上面呢就疯传，咁唔同人睇到呢有唔同嘅角度，有啲係笑嘅，有啲就会呢有啲同情心嘅。如果你係打工仔嘅，可能你都会有啲喊得一举举。嗰张相係咩嚟嘅呢？冇，咪就係香港呢有一个九巴嘅车长，佢呀唔係普通人嚟㗎。好多人呀、啊、见到张相呀都大叫一声有请杨过车长。啊唔係，佢可能唔係杨过车长，佢可能係小龙女大师。无论杨过定係小龙女都係嗰一派啦。边一派呀、啊、咪就係唔使有床都瞓到嘅嗰一个古墓派囉。因为杨过车长俾人见到佢就瞓喺嗰个巴士站嘅栏杆上面，係唔係瞓喺个栏杆下面，亦都唔係瞓喺个巴士站里面，係瞓喺嗰条栏杆嘅上面。嗰条栏杆咪就係你我他平时等车嘅时候最鍾意呢就表演啊啰柚坐上去嘅嗰条栏杆囉。你坐上去坐多一阵啊，你个 pat pat 都痛啦。呢、這个车长竟然可以真係係成个人喎、哦、真係大卫高柏飞玩魔术咁样呢瞓咗喺嗰条栏杆个上面，就係、是、中间晾住左右都冇嘢瞓冇嘢戰㗎。即系其实我谂佢屋企系唔使买床褥嘅，系啊，应该咧比嗰条绳嚟讲咧，佢道行算差啲噶啦。因为金融里边嘅小龙女咧系放喺条绳上面嘅，佢系放喺条粗啲嘅铁上面。喂，大家都劲啦，真系名副其实瞓条铁，佢真系瞓喺条铁上面嘅。咁所以咧嗱，好开心嘅朋友就梗系睇得过瘾啦，就会觉得佢轻功好啦，又会觉得佢嘅人体力学计算准确啦，仲话佢平衡力超强添。咁但係如果你将心比心咁样去諗，哎呀阴公啦，佢係咪想搵一个可以瞓低嘅地方都冇呢？会唔会係佢想喺呢个转更呀，喺上落车中间嗰十零分钟想恰一恰嘅，係咪原来都冇呢个站头嘅位可以俾佢去瞓觉嘅呢？所以唯有瞓喺条栏杆上面呢，真係唔出奇㗎。你作为普通打工仔，你唔好话呢个九巴车长啦，你有冇位瞓觉呀？嗰阵时我见过我哋公司啲同事，佢啊都系唯有咧，即系喺嗰啲叫做午饭时间，伏喺自己嗰张 office 台上面，然后用成条嗰啲叫做啊风褛咧，好似露宿者咁样，将自己成个包住，攞个 cushion 塞住个头，咁就制造一个小小嘅睡眠空间，就喺嗰度瞓觉。系啊，我哋好难揾到一个咧瞓到觉休息嘅地方嘅，因为喂你翻工啊嘛，翻工系唔使休息噶，但我哋好怀念。明明话好似呢，如果大陆啲打工仔呢中间有午睡时间㗎喎，瞓觉係好重要㗎，眠一眠咁你先至可以继续冲劲落去㗎。所以与其搏杀，不如諗个方法点样可以瞓觉。啊呢方面我係专家嚟嘅。因为实不相瞒啦，点解我赢得一个外号，中学同学都係咁叫我，叫我做鱼王呢，就因为我喺中学嘅时候已经发明咗坐喺度钓鱼。就算坐第一排我都瞓得着㗎，我一样係钓到大鱼㗎。係呀，无时无刻为自己制造一个休息嘅空间呢係好紧要㗎。我哋都希望呢一位杨过车长有觉好瞓，因为你有觉好瞓，揸车嘅时候我哋先至可以安心有觉好瞓。好啦好啦，我而家做一个听爸爸话嘅小朋友啦。下下早啊，哇你都几高大喎，同埋都几靓仔啊，係啊，我系剑侠啊，你系边个？ 你咪就系成日俾我仔笑嗰个王耀祖咯，撞鬼我把声似阿爷多啲啊！ 系啊，我真系好开心啊！下次咧要请阿剑侠饮个茶先至得，唔系因为佢话我唔系好矮，佢都冇话我高嘅，但系同佢咧倾偈嗰几句说话咧，都真系好开心啊！佢个笑声我而家都记得啊吓。今日咧喺报章嗰度咧就睇到一个最新嘅报告啊，就出咗嚟啊，讲紧嘅咧就系提到有关于公务员嘅辞职率，其实咧都讲到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嘅。不过其中一点咧都真系对于我嚟讲，喂，即刻吸咗我嘅眼睛啊吓！佢讲到咧，原来咧喺呢个15至到16年度啦，根据住政府嘅数据，当中咧有 63%， 即系10个人里面咧就有超过6个人啊吓。在试用期里面就已经辞了职了。有解说到的就是这个公务员事务局的局长张云正，张局长就出来解说这样的。他就说、哦、我想这样这个这么惊人的数字其实就反映着香港的劳工市场很紧张，失业率是偏低的，所以年轻的公务员就有比较多的选择。听到佢呢个解说之后咧，我觉得真系啊，我又唔够胆话人哋错嘅，人哋局长嚟噶嘛，系咪先？但我就觉得真系，咦，我嘅睇法就并唔一样啦吓，因为原因好简单嘅啫，佢就话因为年轻嘅公务员有比较多嘅选择，嗱，有选择可能系啱嘅，但系最终咧喺好多选择嘅情况底下，佢哋冇选择到加入政府。咁样嘅话咧，我谂对个政府就唔系几好啦吓。点解咁讲咧？其实我估咧，年轻嘅朋友啦，佢哋要去揾工嘅话，好多时候都要睇翻就系工作前景啊，好唔好啦？又或者有冇一个愉快嘅工作环境？喺嗰度工作会唔会开心咧？公司嘅气氛会系点？晋升嘅机会会系点？但如果佢哋有选择嘅时候，最终唔选择你嘅话咧，我谂首先系呢一个嘅机构啊，不论系政府又好，一间公司都好啦，第一样嘢一定要谂。人哋有得拣，但系唔拣你，系咪你哋自己做得未够好呢？作为一个政府嘅机构啦，其实公务员尤其是我觉得初级都好啦，系非常之重要噶。我记得爸爸咧细个嗰阵时已经教我，嗱，阿仔出嚟做嘢，唔会做到啲乜嘢高薪厚职啊，唔会做到管理层噶，但系唔紧要啊，你由低做起啊，一步一步嚟。但最紧要咧，揾一间好嘅公司，嗰间公司咧俾你学到嘢嘅，教到嘢俾你嘅，咁你咪慢慢慢慢向前行咯。系啊，细公司都唔紧要噶，大公司就固之然好啦。呢、这个咧就系我爸爸咧由细到大教我嘅嘢，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如果入到一间公司有学习嘅机会嘅话咧，就算系钱少，就算出面有多选择嘅话，我都会宁愿有嘢学。但我谂咧，而家嘅年青人咧依然系咁谂噶，不过。佢哋就冇选择到喺政府呢一个机构度学习，成为佢哋出嚟工作嘅时候嘅一个选择嘅一份工啊！有选择都冇拣到你，咁我谂咧政府真系千祈唔好睇低咗呢一个嘅数据啊！因为做咗一个调查嘅话咧，我觉得根据翻个数据，做翻一啲针对性嘅嘢。其实谂下，系咪真系净系个市太好，出面太多人争，佢哋太多选择啦？嗱，我去睇，其实而家啱啱出嚟，毕业出嚟揾嘢做，佢哋选择都唔系太多噶。不如首先谂下自己系咪做得未够好，唔能够去留住啲人，令到咁多人试用期嘅时候咧就已经离咗职。咁所以我谂要咁样谂下嘅话咧，先至可以保到最好嘅人才啊！唔该。风头火势，上个礼拜咧就同我呢位拍档一齐去睇 show 啦，唔知同埋佢啊，仲同埋阿华一齐去睇添。我觉得咧，我哋三个都几好笑噶，由我哋喺个街头度相遇啦，跟住咧又搵唔到门口啦，跟住又唔知去边度攞飞啦，跟住我又俾嘢咬啦，嗰样嘢咁样啦。点样都好，同我哋两个最衰嗰日咧，我个工作改动咗啊，唔可以同佢哋两个一齐食个饭啦。唔怕唔怕，而家豪仔又做完 show 啦，我哋咧迟啲咧。我哋都叫一家三口喺个直播室里面，加埋我哋带埋啲屋企人出嚟， 加埋阿华、阿 Vinny 啊， 系啊，好啊，开开心心食个饭啊吓、啊，有请我嘅拍档桂花田。 系啊，好开心啊！上个星期虽然去唔到阿祖屋企，但系总有一日我会嚟。 哇！你讲到咁暧昧嘅， 系啊，本来系我邀请佢嚟我屋企嘅， 咪嚟你屋企食饭啫，食饭兼打牌咯，搵埋你啊，系啊， 我系咩？ 系啊， 你肯收容我打牌啦咩？ 冇办法啦，你 唔怕我排张啦咩？ 唔怕， 唔系我会搵你老婆打。系啊，香港人咧翻工忙。有翻工就冇放工时间，由于个忙咧冇时间去旅行，咁结果出现呢个情况就系礼拜五六日去转台湾，去转泰国，去转东京，星期五晚机去，星期日最夜机翻，又或者星期一最早机翻之后继续翻工，如常当冇事发生。大人系咁啫，啲细路都俾啲大人啊搞到星期六日啊假期啊冇停手冇息休啊！点解咁讲咧？啊，今日睇到文章啦，话咧如果咧唔俾仔女参与足够嘅节目，恐怕佢哋会俾人落后。唉，正正因为呢句说话，咁假期最终就变成赛事啦。真心咧，真系好多谢电台咧，俾咗玩玩星期天呢个节目咧，以小朋友做主嘅节目俾我做啊。咁啊，即系喺佢哋咧，即系佢哋陪我长大嘅成长啊。因为佢哋嘅心声咧，真系令我呢位妈妈咧，不停咁提醒自己，喂，唔好咁样，唔好咁样，啲小朋友系唔中意嘅。所以到今天啊，可以咧俾阿荣荣赞到一句，妈咪好彩你唔系怪兽家长。哇，呢句真系咧莫大嘅安慰，因为眼见到好多小朋友咧，一至五咧已经忙着翻学啦，翻学咧翻足全日啦，放学仲要学呢样学嗰样，仲要去补习咧，去到夜晚七点钟先翻屋企。咁啊，讲紧由幼稚园啦、小学啦、中学啦，喂，讲紧呢十几年嘅即系在学时间都系忙着啊。咁星期六日又或者假期，点解仲要忙啊？咪就系因为好多家长见人哋啲仔女学好多唔同嘅兴趣班。攞咗好多唔同嘅奖，哇！去到屋企系金光闪闪嘅，唔同嘅奖项、唔同嘅奖牌、唔同嘅锦旗等等嘅挂晒出嚟。咁你阿仔阿女你冇啊？咁点得噶？咁于是乎星期六就全日走四五六个地方去学嘢，星期日就去比赛，星期一又继续翻学咯。休息对于啲小朋友嚟讲都好奢侈噶。咁点解家长喂你其实翻工你都好忙噶？点解星期六又带小朋友去学嘢啊？系啊，因为好多家长都承认自己咧未能够咧俾到一啲咧空间啲细蚊仔，唔识同佢哋去玩啊。所以由唯独是我有钱啊嘛，咁啊正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咁啲家长有钱咪拱佢哋学兴趣班，老师教佢哋嘢，佢诶用诶、等佢哋咪就算咯。因为咧，其实啲家长咧好多时都唔花心思，即系因为佢自己好忙，冇时间花心思喺仔女身上面，所以就拱佢去学嘢。咁啊，至于比赛咯，咁有奖项梗系好咯，咁咪有去咯。其实小朋友系真系需要休息，系需要放空噶。星期日咧，星期六学嘢我都唔理你哋，唉，俾佢多啲兴趣啦。但系星期日啲家长，你唔好真系带佢成日周围去呢度比赛，嗰度表演啦。小朋友系都要需要收休息噶，放空系好紧要噶。得闲一家四口，或者一家三口、五口、六口都好啦，一齐试下放空三个钟啊！ 他选择 郑中基 I won't cry 啊，咁点解 I won't cry 咧？我睇翻咧，原来有一单花边系讲呢个 Wanna Cry 咧， 系 佢侵袭去到台湾嘅时候咧，有一个趣闻就系、是、咧，对方又勒杀佢2000多蚊咁样啦，咁、 啊、 跟住咧，点知咧有得 reply 嘅 吓、啊，即系有得话讲价有得， 系啊，阿田上身，佢唔知点解可以同佢 reply 咧，嗰、那个台湾嘅网友话。对不起，我们台湾人月薪一般只有$400，即系你一攞我成个月人工，我系俾唔到啊！跟住对方竟然话：对唔住，我高估咗你哋台湾人嘅薪金，算数啦。 算数啊！咁即系冇收佢啊？ 唔使勒索佢， 咁开 翻啦？咁放佢走啊？ 佢嗰个个案话系咯，即系可能佢心谂话。我又唔出奇喎、啊，喂佢我都话佢求财嘅啫嘛，佢唔系谂住 lock 你部机啊嘛。 但系咁冇人性，咁有人性嘅大佑。 咁我唔知啊，佢背后如果佢唔系想整蛊你，佢想攞钱嘅话，咁佢最紧要就系、是、喂都有钱落袋先得噶。原来台湾人咧，下次试下讲价睇下走唔走啦。 即系讲自己系嗰个地方嘅人。 系啊 ，OK， 喂，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啊。 喂，琴日咧我做咗一件事咧，咁我平时都会去做嘅，但系琴日嗰个途径有少少唔同。 系， 我琴日咧去咗做一个 facial。 哦， 嗱，但系呢啲我临时都会去做嘅，有探靓啊嘛，系咪？但系 你系咪想我哋话睇得出咁样噶？ 唔系，咁睇唔出噶啦，我呢啲算啦，暗淡，我唔系讲呢啲嘅。 好啦， 最主要咧就系咧，嗰间公司咧，其实系个母公司咧，系喺首尔嘅， 系母公司嘅， 首尔有公司，所以咧就嚟咗香港度开咗间分店。 系， 跟住咧我喺度即系做 facial， 因为其实 你觉得自己似恶巴啦， 唔系啊，梗系唔系啦，因为咧原来佢哋除咗做 facial 呢啲咧，佢哋系会带香港嘅朋友可以通过呢间公司咧，去到韩国咧就做整容手术嘅。 哦， 所以咧喺我做 facial 转站嚟嘅呢个， 都可以咁讲嘅。 转介嚟 嘅，即系佢觉得边个有需要就 sell 佢。 系啦，我冇啊，佢唔使 sell 我。 冇 sell 你，冇 扮嘢 啦。 唔系，咁佢整容又唔系换样啊嘛，帮唔到啦已经。 已经冇得救啦，系咪啊？ 但系咧喺成个喺成个嘅过程里面度咧，咁我喺度因为好奇啊，我就猛咁问呢个位嘅姐姐咧。 你听到隔篱嗰度？ 我唔系啊，我直情同因为其实系佢哋即系都识人介绍嘅，所以咧佢哋有两个工作人员喺度帮我，跟住咧又可以倾偈，跟住我梗系好奇啦，即系自己个样做唔做 facial 都冇得救噶啦，咁由得佢啦。但我就猛咁问佢哋，其实咧而家要几多朋友嚟做 facial？噶啦，唔系做整容噶啦，佢哋整嘅话咧，整边一啲嘅部位咧，又系最热门嘅咧咁，好俾你哋估下乜嘢嘅年龄先啦吓，年龄层有两个阶段系多人去嘅， 二十五十啊， 二十五十， 我话二十四十， 二十四十。真係好似佢話呢一個 group 呢就係25歲以下， 即 係 嗰啲啦，仲啦， 係啦，就想自己變靚啲， 唔係因為佢哋可能已經開始覺得要靚呢先有呢個市場，咁所以呢佢早及早整咗呢咁就已經可以搭到個市場啦。 所以我想知道美水係咪真係40以下， 就唔係40以上喎， 以上 係啦，但佢哋個諗法呢就唔係我要變靚啲，佢只不過想我想 keep 住 firm 啲，即 係 keep 到嘅話呢我就已經好開心啦，俾人哋個感覺我唔似。似我自己个年龄， 我唔要掉吓，仲要 系啦，唔要抌， 我唔要面皮松，我唔要面皮掉，唔要眼袋 咁我咪都仲系女嘅多， 系女士嘅多。佢话同埋你哋估下，你哋知唔知咧？而家要去到即系整容嘅话咧，边一个地方其实嘅整容嘅手即系嗰啲 手段最好， 唔系手术 手工啊， 系啦，系最。最大嘅手術最辛苦嘅咧，整容嘅話， 咩 哦， 即 係邊 個部位？ 係啦，邊個部位係最辛苦咧？ 眼啦，係咪？我唔知啊，眼 最辛苦啊，鼻啊，鼻啊， 鼻嗱兩樣都唔係，佢割雙眼皮嘅話咧，即日啊， 好恐怖， 來回都得啦。佢話好快噶，佢話 就係嗰個眼睛好薄弱。 我唔係，但係佢話最大型啊，都係胸咯， 係啊，佢話原來隆胸咧要三個月至到六個月咧先至會完全好翻，仲要咧唔係話。我要变几大就或者变几大变魔术咁㗎喎。唔係占大佢位你要睇返你个膊头啦同埋你嗰啲皮呢、哦、即係你够唔够厚正。 够唔够拉 如果你 拉大 你本身如果唔够力去承托嘅话呢、你夹硬摆啲嘢入去都唔得。所以而家佢哋专业嘅话呢就会帮你即係度清楚晒你个膊头符唔符合得到啊你嘅皮肤符唔符合得到啊但佢话呢点样都会真係几痛 㗎。所以呢读咩书呢都要读数学啦係咪 琴日呢我真係觉得自己长知识啊。 Yeah. 贡献攻入29分，同埋有12个助攻，成为致胜功臣。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嘅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同时覆盖广东西部嘅云带正逐渐转薄。 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偏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70点，跌101点，成交金额3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7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13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8.6跌4毫，汇控68.9升5仙，恒生 H 股104.3跌咗6毫，中国平安46.4跌4毫，瑞星科技89.8跌1.95毫，建设银行6.42跌6仙，盈富基金25.45跌1.5毫，工商银行5.13跌2仙，中国银行3.87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13.46，瑞士法郎0.996，澳元0.741，加元1.364，新西兰元0.689，人民币6.894。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099。日经平均指数报19,876点，升6点。港金现价报11,450元，跌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34.39美元，卖出1,23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港岛区，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慢线的交通意外，已清理好，一带是较为车多。就是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是较为车多。另外受到路面维修影响，荃湾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快线现在是封闭的，一带都是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咧，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地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每个早上为大家请来财金达人分析股市，邓星兴、郭家耀、黄德基、黄智慧、黄丽国、毅力，每朝送上大市前瞻，为大家分析大市，带来更多投资机遇。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扶手电梯是会动的机器，使用时一定要小心，要企定定紧握扶手，在扶手电梯上面走很容易跌亲的，企得太埋扶手电梯两旁，只鞋可能摄入扶手电梯边的，企开啲就不会夹亲。大人要照顾好同行的小朋友，行动不便或者攞住重嘢，最好就搭 lift 啦，搭扶手电梯要安全，大家都做得到的。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你可以申请制作自己的电台节目。 CIBS Festival， 你可以掌握怎样申请制作自己的电台节目啦。 节庆第二浪 CIBS Expo， 5月21号中午12点开始，在九展 EMAX 地下中央广场，以声画文字互动展示 CIBS 如何助你实现广播梦。 想知 CIBS 的申请详情，想知 Expo 其他内容，请即登入 CIBS.RTHK.HK。 咩事啊？ 我而家喺边啊？ 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啦、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11:10咁啊，气温又跌咗少少咯，而家24度气温咧，相对湿度83%。 系今日真系比较大风噶吓， 系啊，我头先系想继续咧听埋咧嗰个所谓咩 整容的秘闻系嘛？ 唔系因为点解我关心我拍档，我想佢好啊？ 边位拍档先好敏感啊？即 刻拍档噶佢， 我用咗个佢字你都知啦，一定唔系讲你同我啦，咁啊明啦已经 系啊，好有需要啊！我见到你好好奇啊，田 系啊， 对做 facial 定系对整容有兴趣咧吓？ 系对做 facial， 唔系呢个系好。好事嚟噶，佢起码有动力，佢觉得自己不足啊。 我唔系、啊，我即系想去舒服做，我求舒服嗰 种。你想佢舒服？ 唔系，即、就、系、是、我求去做 facial 嗰个舒服。 你 由于咧太贵啦，而家坊间嗰啲动辄都即系吓几百蚊一次啊。 我琴日朋友介绍，其实嗰度都几贵噶。 系啊，所以咧我好唔舍得噶。 但你而家做一次 facial， 你知唔知赚几多嘢啊？佢有好多人会同你倾偈啦，又会关心你嘅生活啦， 系啊， 仲会帮你碌埋卡，叫你唔使喐嘅。 我又系好担心，我真系惊，我认真啊。 你系帝王式嘅享受嚟嘅、啊， 我惊咧，啲提子系咁飞晒落嚟啦，我真系好担心。 啲咩话？ 提子吓死我啦！ 咩提子啊？ 即系好皇帝式享受，啲人会为我食提子。 唔系你知啦，想象唔到啊！ 而家佢哋讲嗰啲嘢真系有提子噶，佢仲、 啊、 会叫你买唔同品种嘅提子噶，好、 啊、 变态噶、 啊、 真系、 啊。 所以咧，即系好担心出面咧，即系哎呀，会唔会行错咗？嗰啲即系唔应该去嘅地方咧、欸。 但你头先讲个就唔止系飞厂嘛，即系佢讲埋啲整容 转介嚟噶，佢净 系啊。咁佢有冇真系转介，即系提议你边个部位？ 咁系咪应该问阿祖？当你做紧飞厂嘅时候， 有冇 其实我有冇需要去转韩国咧？咁嗱，有冇俾意见你？ 有冇你有冇曾经心动过？ 冇系啦，我嗱讲真系噶，25岁之前我有谂过 25岁之前 做整容 高啊， 系啊， 唔系啊，整咩啊？ 整个鼻， 增高， 削尖啲个面。我真系有谂过噶， 但你块面都 否认噶， 你都唔 嗰阵时唔系噶，嗰阵时我块面真系方包咁样嘅一个，系啊，但系嗰啲唔重要嘅，因为我琴日 做嘢有咩 唔 重要，谂个整容好重要噶， 系嘛，我谂啫，但 我 唔会做嘅， 好似我都系冇谂过， 系我都冇谂过，系啊， 可能 我后来有啦，我后来都有啦， 系嘛， 你几时开始啊，曾志豪？ 我识得整容呢两个字啫。 同埋日日照镜见住自己个样都觉得真係有需要喎、 啊。我觉得我本来会更好嘅人生。 啊、 我落到兰桂坊唔使咁辛苦嘅本来。 而家咁暗淡係咪 我而家落到去点解要 执到 㗎 啦有 边 你。 但我真係认真话呢佢真係执到㗎。佢成日手污糟邋遢都揩块面呢都可以有啲。都唔系差呢块面啲皮肤。 咁 真係。 咁点解嗱我昨日去到即係冇諗要整容嘅係因为佢上到去嗰间铺头嘅时候呢佢哋帮我做咗个好详细嘅分析嘅好搞笑嘅佢一个好似大嘅面罩咁啦，有盏灯喺度嘅，你要入去咧，跟住佢有相机咧，影你系 close up 咁样啦，好似一个头盔咁样咧，吸住块面就影你嗰个 close up 嘅相， 啊、 但系嗰个相咧可以影埋你入边皮肤咧，会帮你检查晒所有嘢嘅，咁、哦、佢就话咧，即系以你咁， 咪好光啊， 眯埋眼咯， 系 咪？ 你系咪只要做？ 做整容咧，真系 系啦， 你要食嗰啲咩补脑素啊？ 食咗噶啦， 有食鱼油啊？ 系 啊， 我有食。 咁跟住咧，佢首先可以眯埋眼嘅，佢咧就话其实你咁嘅年纪，得到你咁嘅皮肤，其实你都算执 到 噶 啦。 系 咁直接。 唔系啊，佢有 咁唔系我嘅用字系冇唔系衰啲嘅。 唔系佢有专业用字噶嘛？咩叫做你嘅皮肤年龄？ 系啦，已经系廿岁。 同你嘅真实年龄咁样噶嘛？ 佢话我系属于 OK 嘅，咁啊唔使担心嘅。 系咪一般都会老啲噶？即系个皮肤年龄 呢一点我又冇问到啊！我就已经个人轻飘飘啦。 系 因为佢话你话我 OK 啊嘛，我心谂即系仲喺度啊！我唔系好多护肤噶，点样点啊？跟住 你要扮晒嘢，你 OK 查到咧？ 系咯， 因为嗰啲柜台嗰啲，我有时都见过噶。佢攞部机咧，好似帮阿 B 探热咁样嗰啲咧，碌喺你块面度。但我怀疑佢系 set 好咗个 program 噶啦。你无论讲几多岁，佢加5岁俾你噶。阿姑你系35岁嗬？哇，你皮肤啊40岁 啦。 叫你买嘢， 你用翻我产品咧，又回复翻咧30岁。 嗱呢一点咧，我都有问到嘅，即系佢都话咧，其实我话其实你哋而家个竞争都好大嘅，嗬，即系不论系即系做护肤又好啦，整容都好啦，佢话其实都系嘅，所以咧佢哋咧系一个有良心嘅公司嚟嘅，佢哋咧首先佢就唔会即系黑 sell 嗰样嘢啦，佢都特登拣咗咧要用多啲嘅租金咧，去拣一个贵啲嘅地段。系啊，因为嗰样嘢 代表咩咧？ 唔系咁样 收费会贵咗咯， 一嚟就贵咯。 系咪咪嗱？个收费 咁我就会走转头咯。 同埋一个良心嘅店铺嚟嘅， 系地铁站口楼上，仲唔系贵铺？贵咗， 除咗收 credit card 咧，八达通都收嘅， 即系500蚊啊！嗰啲都唔系，佢哋嘅意思系咧，希望可以俾到嗰个顾客有信心啊。佢哋系一间即系正当嘅公司，唔系要去呃你嘅。同埋咧，佢嗰个公司就话原 来，咁佢叫你整容冇？有冇啫？ 冇叫我整容咯，咪讲咗我唔使整容。 即系最后 叫我。咁问佢， 咁呢间唔系良心公司啊？ 点解 唔讲真话？ 系啊，揞住良心，揞住良心公司 啊！系咯，但佢就冇讲其他嗰啲秘密嗰啲。 有嘅，咁我问佢咧，其实而家咧最热门，即系香港人 整边个部分？ 系啦，整边个部分？ 我觉得系整，唔系等先，面定身先？ 面系啦，唔关劳工事。鼻好， 我都系鼻。 有两个最热门嘅， 鼻同下巴， 鼻同下巴， 下巴应该系 number one 添。 系啊，芝麻爬咯。 OK， 阿田你觉得咧？ 我觉得会面颊啊，即系嗰个 即系 V 字面要系咪？ 头先阿谢，我唔知面颊会唔会收，可以削翻啲咁 样。可以啦，应该系讲面。 嗱，其实近嘅最多咧，应该系个 鼻， 同埋第二系眼睛，第三咧就系下巴，即系个面型。 眼睛系咩啊？即系整大啲 双眼皮 啊？ 双眼皮，我谂而家其实都唔算即系。都唔算可以话整容手术嚟噶啦，佢都话咯，双眼皮可以即日来回噶，香港都唔做嘅，佢哋咧就会飞啲朋友去到韩国度做，跟住就过咗嗰啲咩叫咩止痛药啊，唔系嗰啲叫咩 麻醉剂， 麻醉剂，跟住咧就可以即日翻翻嚟，鼻系多嘅，眼系多嘅，下爬都多，咁面都有嘅，但而家咧有好多新嘅科技，原来面。唔一定系要用整容呢个方法咧，都可以变 V 嘅。你要反地心吸力 嗰啲啊嘛。 佢琴日都有攞啲机， 系啊，搵啲嘢碌啊嘛。喂，而家出面坊间咧几千蚊嗰部机，咪即系嗰个仪器啊，可以 Y 字嗰个嘢系咁推上去啊嘛。 咁佢督嗰啲梗系更加专业啦。我琴日嗰部咧系-10度噶。 咩叫 -10度啊？ 冻到 -10度啊！冻翻你啲嘢啊，缩翻入去咁啊！ 哦，系啊， 冻完就会尖， 因为唔系 我又唔系要尖， 冻咗咪即系擎咗喺度咯，擎咗咪你咪可以瘦。 哦，即系你一热翻个掉翻落嚟啊嘛。 雪条咁， 即系我明啦，呢个系新版嘅灰姑娘嚟嘅，人哋12点之前要走，点解咧？因为佢会融翻啊， 开始抌啦， 翻到屋企冇丑样咯，如果 唔系都话唔系咯， 咁样嘅， 我唔知啊，问下， 你唔可以叫丑样，你变翻正常。 哦 ，OK， 好， 我唔再讲啦， 问下啫。真 系唔知噶嘛，唔系起码都认识下啲新科技咁样 啦。公司系可以帮你啊吓， 唔系不过全部都有风险咧，自己 当然 考虑清楚啊。但系都好欣赏阿田咧，终于有翻一种奋斗嘅精神啦。佢冇放弃自己啦，终于 佢系好需要嘅。 你起码攞5蚊买块 mask 啊， 但我冇钱啫嘛。 买5蚊嘅 mask 啊， 多谢。I turn away. 小姐到了 咁快到了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五个圈了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啊，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声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攞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声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声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声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咩叫玩到冇嘢好玩呢？啊，今日我哋见到有一个叫做蓝鲸游戏。 哇、啊，呢、這个真系呆咗啊！ 系啦，唔系讲桂花田呢条蓝鲸，呢条蓝鲸为你带嚟欢乐嘅啫。系啦，但系咧而家真系有一条另外一条蓝鲸， 嗯， 咁啊被誉为咧系呢个死亡游戏引诱玩家，所以希望各位听众如果听到嘅话，都一定要留意。不过你点留意呢？但首先可能你要由你啲小朋友啊，嗰啲社交网站嘅嗰、那个吓，睇、啊、到啲内容你先会知嘅。 系， 一据讲咧，而家有一个咧由俄罗斯兴起嘅死亡游戏、 嗯， 即系可以话计俄罗斯轮盘之后又一力作。 过啊，我觉得真系 都系噶。咁咧，因为而家系网络上面啊嘛。 因为嗰个咧，平时就算即大家利是讲俄罗斯轮盘，你都两个人喺度，我哋睇电视剧、港产片，两、啊、个人玩啫，系咪？ 同埋真系有嗰样嘢咧，唔系人人都可以咁容易嗰支枪 啦。但呢个咧， 真 系一传十，十传百咁样咧，全球啊，好似变成咗一个热潮。但呢个就系一个最错嘅热潮咯。 系啊，咁样佢话咧，话说咧，佢话近年咧喺俄罗斯嗰度咧，就传咗一个社交网站咧，佢、 嗯、 就话有一种叫做咧，即系我是蓝鲸嘅一个游戏咧，咁会点嘅咧？佢话咧，首先你个 hashtag 度咧就会写上呢个句子啦，咁然后咧佢就会咧每个写咗嘅人咧，佢都要做一啲仪式， 系 做一啲相关嘅即系动作咧嚟加入嘅。首先系咩咧？ 有啲咩咧？ 例如佢话入会咧系要用真实姓名啦， 嗯、 即系佢比起一般嘅网站咧要求更严谨啊，即系鼓励唔到啊，真系 用艺名或者假名系 系唔得嘅，要真实姓名 即系桂花田就唔得啦， 系啦，仲要咁，你用埋真名之余咧，仲要有张真到不能再真嘅相， 系 要攞照。 哦，吓 系攞照 啊！呢个系第一步啊， 第一步入会 攞嘅， 系啊，唔知佢半定全啦吓。你中意只手嘅攞照都得嘅 啊，总之攞照啦， 总之就要攞俾佢嘅， 系 啦，咁可能咧，佢会觉得呢啲先至系 即系话真诚度系啦， 系啊，真诚度啩咁样。喂，净系听到第一格啊，你都 系咯， 自己都惊啦。 你贸然做咩嘢？即系影张咁嘅相俾人哋睇啫。 系啊，好啦，咁咧 地址添， 系啊，即系总之咧，第一下系要真实嘅。我又唔明啊，点解啲人咧平时乜嘢网站你都想俾假资料咧？唯独玩呢一个咧咁愿意俾真嘅，系、 嗯、 啊，咁啊俾完真嘅资料之后咧， 其实有少少邪教嘅感觉噶，讲真，即系佢做嘅所有嘢，点样叫你入会啦，去招揽佢哋嘅 会 员啦，跟住、 啊、 个仪式，其实你都觉得个感觉真系邪邪地嘅。 系啊，嗱，咁点解咧？跟住咧，佢呢个叫做蓝鲸游戏咧，仲有一个时段噶。好啦，如果你俾咗裸照，俾埋个真实姓名、地址。哦，所谓恭喜你啦！首先死神为你招手， 啊、 你正式成为我哋蓝鲸家族嘅一份子，你可以得到我哋呢个旅程嘅五十天里面嘅招待， 哦， 成个几月噶吓，即系接近两个月嘅。 五十天里面佢哋要做啲乜嘢咧？咁样 系啦，因为佢话咧，即系有五十个叫做所谓嘅任务啦，吓要去完成嘅咁样咯。 系啊， 如果要参与呢样嘢嘅话， 开头咧你系会以为系有趣噶，因为点解咧？佢、嗯、有啲任务咧。即系你会觉得虽然衰，但系无伤大雅。例如咧，就叫你话要喺凌晨四点几起身睇一套恐怖片 啊吓。 咁即系譬如话呢啲咧，你对僆仔嚟讲咧，会觉得有趣噶嘛？ 会啊， 系啊，即系你最多叫做咩眼瞓啊，第二朝翻唔到学啫。但系佢会觉得无伤大雅， 仲好似好刺激添， 仲可以咧同隔篱嗰啲朋友仔分享。嗱、啊，我就入咗呢个会啦吓，入咗呢个会咧，琴日我就做咗第一件事，即系、啊就是、半夜四点几睇恐怖片啊，仲好似好劲咁添。 系啊，我都睇咗套 A V 添啊，真系哇，全部男人嚟噶，几恐怖啊咁样。好啦，咁就睇咗啦。呢平呢啲系一种任务啦，咁啊好似冇乜嘢。咁但系咧，佢话咧开始越嚟越多咯， 系 啊， 啊，越嚟越过分啦，嗰啲要求咁样。 系啊，其中一个咧，我见到今日报纸影出嚟咧，就系、是、话要你喺你只手度， 系啊， 即系用唔知点样即系吉嘅方法咧，就要 整嗰条鲸鱼喺嗰、那个 整一个 伤 疤，而呢个伤疤咧嗰个线条咧系会变成一条蓝鲸嘅、 啊， 即系你真系要喺度戒手咧戒到条蓝鲸出嚟。我想话你啲艺术成就都几高 嘅。喂，问题系，譬如你画， 你真系你唔画， 你用笔画就或者佢唔系咯。咁呢个根本就系一个自残行为嚟噶。所以咧，即系奉劝各位咧，系都香港政府咧都已经有发言人话啦，如果真系眼见你身边有朋友， 嗯、 突然间你嘅手咦好地地做咩包住啊？因为佢受伤噶嘛。 系 系啦，咁就 因为个伤口好大啊。讲紧嗰条画嗰条蓝鲸咧，唔系细细条 啊， 系成只 手臂啦， 成手臂， 手臂啊，系啊， 所以 冇。得唔包扎噶，嗰、那个绝对系自残啦，一定唔好学。 咁所以咧，发现咧有同即系或者朋友啊、同学啊，见到佢咁样问佢咩事啊，咁八下先。咁原来、嗯、如果发现佢系真系有玩嘅，记得即刻制止佢，兼且话俾佢屋企人听、学校听啊。 系啊，咁然后咧，佢最尾嗰个最恐怖系咩咧？就系、是、佢原来佢话去到第二十日咧。佢就话不如你自杀啦， 系啦，佢就会引导佢去到轻生 啦。系啊， 即系所以成件事未一个一定系唔系一个正常嘅会啦， 系啊。咁但系咧，你又真系傻、啊。 其实佢第一步啊，叫你影裸照已经系唔又好大问题啦，系咪？即系呢个佢仲要系验证你系咪呢个人、啊？咁我做咩要俾晒所有嘅个人资料你咧？ 咪因为咧、啊，即系啲专家其实点样分析咧？佢就话好，即系好似一个秘密嘅社团，即系譬如你讲你睇电影嗰啲社团咧，佢又唔知有斩鸡头，有消防。子嗰啲咧，佢会令你觉得我做咗一样好特别嘅嘢， 系 其他人冇做咧，就唔属于我哋一份子。 而我哋呢一个嘅团体啦，大家系有一致嘅信念，有谂法，可以改变世界。嗱，我唔知啊，佢哋个 mission 啊，佢哋最大嘅任务系想达到乜嘢标噶？ 佢、哦、嘅 mission 系好黐线噶，因为咧佢有一句讲法咁啊，佢话人生最好嘅嘢都系由 S 字头开始嘅，开头系咩咧？例如佢话 Saturday 啊， 礼拜六。 哦， 咁系啊嘛，个个都好开心噶嘛， 新太阳咁样。 然后第二个咧就系 sex， 咁即系你勉强呢件都系啱嘅，因为大家都个食色性也啊嘛。 系， 咁但系佢最后嗰个就系话 suicide， 就要自杀啦。 自杀，佢系灌输呢样嘢嘅。然后佢就话：我哋离开之后会去到一个更开阔嘅地方，我哋喺呢个世界冇乜好依恋。咁于是乎咧，你我他正正常常就你黐线，我听日要翻工啊咁样。咁但系佢话咧，如果有一班咧。本身意志薄弱嗰啲即係青年 或者情緒可能有啲問題、 啊， 覺得生活唔係最開心，想揾其他出路嘅話，嗰一班啊， 哇！因為佢呢啲都幾挑人性㗎，佢、由幾個 S 開始咧，你覺得係喎呢啲原來都係好嘢嚟嘅，原來走咗都好喎咁樣，所以。密切留意你身边啲朋友，有冇突然间讲咩蓝鲸，只手有冇突然间多咗条嘢，小心小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向立法会调查 UGL 事件的专责委员会副主席周浩鼎提交研究范围修订文本。梁振英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会全面配合委员会的调查，亦认为调查可以在阳光下进行，无需保密。但他说委员会一开完闭门会议就能将本来要保密的内容披露，违反立法会守则，认为立法会应该调查事件。梁振英话 UGL 事件两年几内不断被炒作，他强调不希望立法会专责委员会的调查工作有任何遗漏，否则他日会有人质疑放生他，因此向周浩鼎提出修订研究范围，加入他认为需要的内容。立法会调查 UGL 事件专责委员会的四名民主派委员联署去信委员会主席谢伟俊，要求下次会议公开进行，又认为委员会副主席周浩鼎已经失去公信力和诚信，不适合再担任专责委员会委员，甚至不适合再做立法会议员。 民主党林卓廷话，周浩鼎的行为已经存在角色冲突，涉嫌违反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而他作为议员应该帮市民监察政府，而非帮梁振英干预立法会的调查工作。对于梁振英建议扩阔调查范围，林卓廷强调委员会应该根据职权去调查，不是梁振英想委员会查什么就扩大范围。医管局主席梁智仁出席医管局研讨会时，主动向记者提及联合医院开漏药事件。他说当局已经成立两个小组委员会检讨，其中一个将全面检讨现有处理医疗风险的政策，包括定义和通报等问题。梁智仁又说，现在是好机会去检讨机制是否合适，还有是否需要加强通报和公布机制。被问到玛加烈医院有病人被刺穿动脉，其后中风事件，梁智仁话个案涉及医疗并发症，医院已经成立小组检讨，研究点样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接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两人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共同社报道，二阶俊博要求中国行使影响力，敦促北韓保持克制，避免進一步挑釁。二階俊博又向習近平轉交首相安倍晋三的親筆信，呼籲改善雙邊關係，強調兩國若果頻繁舉行首腦會談，意義重大，亦都期望促成日中韓首腦會談。两人上次会面在两年前，消息指两人亦会讨论一带一路和日本加入亚投行等议题。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偏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06点，跌65点，成交金额3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9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4点，跌28点。部分汇约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8.8跌2毫，汇控68.95升1毫，瑞星科技90.15跌6毫，恒生 H 股104.7跌2毫，中国平安46.5跌3毫，建设银行6.42跌6仙，盈富基金25.55跌5仙，工商银行5.13跌2仙，中国银行3.88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6，日元113.46，瑞士法郎0.996，澳元0.742，加元1.363，新西兰元0.689，人民币6.893，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099。日经平均指数报19,898点，升30点。港金现价报11,450元，跌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34.49美元，卖出1,234.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由于有路面维修工程，荃湾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快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佛教林炳炎纪念学校对出，咁影响到而家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一段都系比较挤塞，受工程影响快线封闭。咁另外大窝口道来回方向都系比较繁忙同埋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 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太阳计划2017当自强， 我是 Dear Jane 的 Tim， 我呢觉得 DJ 最犀利的是呢，就是可以凭住佢讲嘢或者播音乐，带你入去一个好唔同嘅境界，带你入一个好唔同嘅情绪。 立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参加太阳学堂 DJ 训练班啦！ 截止日期就快到啦，唔好等啦，快啲报名啦！ 可以分享生命、捐血救人，是一件好美丽的事。捐一次血就可以救回至少三个人的性命。当你懂得同人分享，世界就会不一样。 我是刘心柔，分享生命、捐血救人，你都可以的。 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查询热线2710-1234。 至于呢？ 二台通识60秒。 水耕种植的发展越来越成熟，并且在世界各地成为了一种生产农作物的重要方法。水耕是一种以矿物质营养液在水中栽种植物的技术。水耕种植可以选择在室内或者室外环境进行。如果在室内，就可以应用在温室环境，利用天然光线去培植，亦都可以在密闭环境，例如在仓库或者多层工厂大厦里面，利用先进科技去监控农作物的生长环境。相比起传统的泥土种植，由于水耕种植没那么容易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可以全年无休止去出产农作物，收成不单只有保障，亦都可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素。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24度气温，相对湿度 85%。 今日凉咗少少下，咁大家着翻件衫。 系啊，大风添，我今朝翻嚟等 住有啲凉嘅。系啊，我想问啊，阿曾志豪、黄耀祖， 系桂花田， 一家人一家四口， 好 庆祝生日， 系 咪件好事？ 好事 系， 唔系好事，唔系好事， 点解唔系好事啊？ 可能佢原来本身一家七口嘅咧，佢难得有三个， 系咪 啊？系啦， 生日嗰个唔出现， 佢呢啲好中意做啲古惑笑话噶。 好啊，正常正常， 系 一家四口就一家四口，庆祝生日系咪好事？ 好事，开心。 搭飞机去旅行系咪好事？ 开心，更加好添啦。 又未必系 去旅行庆祝生日， 一间就好似我哋上次咁，可能老豆坐商务咧，跟住嗰啲仔女坐经济客位嗰啲咁样咧。有出事咯， 系啊，做咩 又遇到啲唔好嘅机组人员啊，或者空中服务员咁样啊？ 正常正常，总之都系一家几口就一齐去搭飞机去旅行。 好啊好啊， 啊正常，开唔开心？ 开心 开心。 好，咁如果喺一家人喺飞机度庆祝生日，系咪一件好事？ 唔好事， 点解喺飞机上面咧？即系喺上面度搞 party， 突然间 庆祝生日， 突然间攞个蛋糕出嚟，仲要点埋蜡烛添。 哦，咁唔系，我都有听过，有一啲嘅航空公司啦，或者空中服务员啦。我自己有个朋友系咁嘅，佢就唔系庆祝生日，佢求婚，因为佢嗰个女朋友咧就系做一个空中服务员嘅。 哦， 咁佢咧就上咗嗰架飞机，就夹埋嘅即系其他嘅佢女朋友嘅朋友啦，一齐喺飞机上面度求婚，拍晒片咁样嘅。哇，好！ 好浪漫㗎，就算係呢唔認識嘅朋友呢都好替佢哋開心，即係成件 事 係好融合㗎喎。 求婚 OK， 因為求婚相對難得啲㗎嘛。 咁又係， 因為唔止一生人一次㗎嘛。 都未必過 嘅。點樣唔止一生人一次呢吓。 有做咩想問返某啲朋友攞返個人情呀、 你可以求好多次婚㗎嘛。 咁、又係。 咁係未必成功嘅，結婚係 幾次 㗎嘛。 嘛人哋一另一次求婚都係玩咁耐啦，係咪先。所以求婚係好啲㗎。即系生日嗰啲年年都有啊嘛，大佬啊，你咁就想点啊？ 咁但系都好难，即系一个难忘嘅生日啫，系咪咁啱？可能隔到生日之后咧，我话喺个飞机度，咁咪庆祝生日咯。 唔系你自己庆祝得噶啦，系啊，唔好要其他人陪你拍手。 冇，其实都系嗰家人一家四口去庆祝啫，即系爸爸拉住两个细路仔，跟住同个妈妈同个老婆，系啦，去庆祝生日啫。 嗯， 好唔好事？ 咪睇下佢个范围有几大啊，唱只生日歌 OK 嘅。 系， 如果走系咁拍晒手掌啊，成 即系要埋其他嗰啲叫做乘客一齐帮手嗰啲啊，佢又冇讲到咁仔细， 咁佢 即系冇讲到咁仔细，有冇叫埋其他嗰啲？ 如果佢吹蜡烛咪唔得咯？ 嗱，就系、是、出事喺嗰、那个嗱，我冇讲话有蜡烛。个蛋糕啫， 个蛋糕。 其实我有睇到条片， 我冇睇啊， 我都唔明点解佢哋犯咗咩问题， 咩 事啫、咩事啫。 咁话说呢家人咧就由 New York 啦，就飞咗去拉斯维加斯嗰度咧，就期间咧就为妈妈咧，即系个老公同嗰啲仔女咧，就为个老婆同个两个仔女嘅妈妈咧，就庆祝佢40岁生日。 哦，好啊， 好开心啦。咁喺佢入到去里面咧，佢连埋咧，即系嗰个蛋糕咧，就拎埋相机噶。 系 系啦，咁啊拎埋相机嘅时候咧，咁佢就好愉观地就将所有嘅嘢行李啊嗰啲嘢咧摆晒上面嗰、那个座位嘅上面嗰、那个嗰架嘢 手提嘅行李架啦，连个蛋糕咧都摆咗上去上面， 系啦。 我睇到呢度我都唔觉得有啲咩问题、啊， 即系佢将个蛋糕摆咗落个行李架嗰度， 佢就冇话要喺架飞机度咧，我要切蛋糕啊，开 party 啊，冇咁讲嘅，只不过佢就 系 咧手提咗一个嘅生日蛋糕，就上咗架飞机度， 咁啊即系 摆咗上去上面 啦，有个盒噶啦，佢唔系就咁噶嘛，系咪？ 系， 开就摆喺上面，哦，点知咧俾啲啲叫做空中服务员咧望到，咦蛋糕唔得噶，系啦，即系跟住咧话咧，唔该你麻烦咧，我哋要将你嘅蛋糕拎走，唔可以摆喺嗰度，就摆一啲佢哋认为啱嘅地方咁。 系咁咪即系地下咯， 系啦， 蛋糕通常都系摆嗰度啊。 有我睇到咧就话开头咧就叫佢摆喺前面个座位度先嘅，后屘咧就摆咗喺个地下度。其实咧嗰个乘客咧个爸爸啦， 系啊都有照做噶， 有照做到嘅。 咁跟住咧，突然间 咁都冇问题啦， 系啦，照做啦。话你我跟你嘅指示做啫嘛。我点知突然间咧，有另一个空中服务员咧就话：喂，唔得啦，你哋咧即系话咗佢咧，系咪咁样啊？即系因为我睇文字有冇睇片，咁我就话啦，你哋 因为其实个片咧都冇拍到呢一段嘅，因为嗰阵时都未个乱子未出现啊，我都系睇文字嘅啫。后屘咧就有 有机组人员啦，就话啦，机组人员话你哋违咗规，咁样唔合作咧，要佢哋咧落机。 哦， 一家四口， 就系因为个蛋糕如落机咁，佢梗系同佢死过啦。 咁当中咧，仲有少少嘅，即系咧都有讲到咧，就系话空中服务员咧个态度唔系太好，而呢位嘅爸爸咧都有讲到一句说话，喂，你 系 咪饮醉酒啊？你咁同我讲嘢嘅咁样， 个态度差。 又系嗰间啊？ 有 唔系，呢个系内陆 美国嘅航空公司啦，就 系。我突然间发现，其实佢哋美国嗰度啲航空公司系咩事咧？系啊， 咁 佢唔系以客为尊嘅，真系。 又讲到一家四口落机，就系因为个蛋糕咁，跟住咧佢话，喂，我其实依你嘅指示做咗两样嘢噶啦，你话摆凳咪摆凳，摆地下摆地下，做咩仲要落机啊咁样，咁当然啦，事后咧就有埋警察上去拉埋佢落去落机噶， 有哇， 系啊，有佢嘅警员噶。 佢哋嗰度做咩咁中意赶啲客走 嘅咧？我都明啊，咁结果当然啦，咁佢哋冇错嘅，咁佢就 边个冇错啊？ 嗰一家四口咯， 系咯系咯， 佢听咗指示噶嘛，但系航空公司坚持就话唔得，你哋违咗规，你哋冇依照我嘅方法去做，咁跟住咧就赶咗落机啦咁。 系， 咁跟住就 片咧就出咗嚟啦，就系、是、呢位嘅爸爸啦，就是、去到有其他嘅部门嘅朋友啊，上到架飞机嘅时候咧，佢就自己拍咗片。喺嗰条片嘅时候咧，即系最令到我引咗我埋去睇嘅，唔系在佢哋嘅争拗啊，系嗰两个小朋友啊，嗰两个小朋友咧，一个就系7岁，一个就9岁。你首先见到咧个妈妈系好开心嘅，妈妈本身系庆祝生日啊嘛， 系啊， 仲戴住咗一顶咧，好似系嗰啲生日会嗰啲帽咁样咧，个少少嘅 皇 冠 系 啦，即系佢就系生日嗰个啦咁样。而隔篱嗰两个小朋友咧就开始喊啦， 系 呢位妈妈都真系那 晒口面，发生咩事啊？其实我带个蛋糕上飞机啫。 系啊， 如果个蛋糕系唔啱嘅话，你就喺我可能系过海关啊，或者上机嗰阵时，你就唔好俾我带上嚟啦。你又俾我上机喎， 系咯？因为佢都要入去里面，即系过咗境啊，即系入咗境之后先就系啦。 检查你嘅手提行李噶嘛，系咪？ 唔系，可能佢入埋去里面之后先买咧，我唔知啊。 如果系嘅话，就更加冇问题啦。你又俾人哋喺里边咯，喺里面买一个蛋糕嘅话， 上埋飞机咯，系咯，佢根本都唔俾。咁跟住咧，佢就當然啦。事後咧，佢哋會控告呢個航空公司啦，話點解會咁樣對我哋啦？咁佢哋話全數嗰啲機票嘅錢啊，等等退翻俾佢哋噶啦。咁但係都掃咗興噶嘛？ 梗係啦，究竟發生咩事咧？喂，我就算而家即刻大立嗰啲文字咧，其實冇一個可以講到俾你聽咧係衰咩嘅。 係啊，冇 人講到俾你聽衰咩喎？ 佢其中一樣嘢就話咧，你嗰、那個蛋糕擺個嗰、那個行李架個位置唔好，跟住咧就位置唔好咧，跟住咧扣。构成啊！佢头先我写住噶，佢话构成咧机上嘅威胁或者安全威胁。 唔系嗱，呢个咧之前听人讲过咧， 安全威胁 就系话嗰个手袋啊。 哦， 嗰阵时有冇听过咧？唔系话有个嗰啲咩名媛嗰啲啦。 系啊系啊，话我手袋 佢个名牌手袋好靓啊， 唔可以摆地下嘛。 系啦，但系机组人员咧要求佢一定要摆落地下。 系， 佢觉得我个手袋系真系好细个，我可唔可以摆落我膝头哥上面？即系细得好紧要。 系， 咁但系咧嗰啲空中服务员佢又啱噶，因为佢话喂。飞机如果突然间有啲咩大吉利事，譬如话咩气流啊撞嚟撞去咧，如果你摆喺度，佢可能系会倒转会撞到人噶嘛。 系 佢话可能你个袋再细，你如果咁样撞击，可能都会整伤人嘅，咁到时好大件事喎、 啊。明白啊呢、這个 系啦，咁但系咁都拗咗一轮噶嘛。 系，但系呢个起码咧都有规有矩啊，即系知道呢个本身就系航空公司嘅条例，任何航空公司都一样噶啦。 但系问题佢已经摆咗上面嗰格，已经冚埋对门噶啦。 我想问下咧，蛋糕有啲乜嘢咁危险咧？ 系啊，即系会影响到一 个安全威胁，我谂唔明啊。 哦，佢系咪睇得嗰啲肥皂剧多啊？ 喂，系里面内藏一啲嘢啊？ 攞啲蛋糕中意咧咁样咧。冚落人块面噶嘛？佢系咪惊你咁样倒落嚟咧，就会 push 咗人哋块面啊？ 定系惊个蛋糕融啊？跟住整污糟架飞机？喂，即系其实即 系蛋糕融 系夹硬谂噶啦， 佢摆落边个位都融噶。 安全危险四个字，讲紧安全，唔系污糟，系咪先？ 一系就惊咧，你令到其他冇人庆祝生日嘅。嘅乘客觸景傷情， 系啦， 就傷感， 跟住觸動咗佢嘅情緒之後咧，可能一發不可收拾啦。 定係覺得你係會攞個刀出嚟切蛋糕嘅？ 啊， 佢覺得呢個暗號嚟嘅。 但如果有 刀 嘅 話，你 但有刀嘅話，你過海關啊，已經唔俾你上飛機啦。 咁就係一係就點蠟燭，一係就攞火機， 同埋咧，佢係 攞把刀， 佢係我即係佢仲係冇拎到出嚟喎，冇拎到話出嚟有嚟切啊，或者吹蠟燭嘅喎， 係 就咁擺喺度啫嘛。 所以我就 知道， 我嗰啲航空公司好威㗎啦，係啊，究竟係咪佢哋好容易可以趕啲人走嘅咧？真係 慶祝生日都要趕你落機啊！唔該。 蜡烛光闪啊闪，顶上面白雨桃红的 cream， 写着 Happy Happy Birthday Sweet Sixteen。 十六十六，少女会转变。 她昨日像束起马鞭，她现在变化和茶 hair cream， 她像换幻术转身一变已识。笑面，常爱望布癫，傻气像笑片。为何现不现，而太白痴，如偶像笑片。哦哦哦，他怎么不会这般可爱？我眼共我心齐喝彩，不找不到。蜡烛光闪啊闪，饼上面白雨桃红的 cream， 写着 Happy Happy Birthday Sweet Sixteen。 十六十六，少女会转变。 她昨日像束起马鞭，她现在变发和茶 hair cream， 她像换 术转身一变已识天。从前他笑面，常爱望暴癫，傻气像笑片。为何现不现？而太白浅，如偶像照。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不嬲，我哋都话咧，如果你做餐厅咧，咁啊，最好嘅卖点系咩咧？梗系你嗰啲所谓真系名副其实嘅，有啲捻手小菜啦， 系啊， 招牌菜啦， 啱啊， 嗰啲先系噶嘛。但系我觉得呢一间铺头系颠覆咗呢一个讲法噶咯。 咁即系 佢最出名嘅唔系嗰啲小菜，唔系佢最出名嘅唔系啲嘢好唔好食，即系又唔系去到难食噶。 又系服务态度啊？ 佢系纯粹系 sell 咧，即系你佢系好少可有间餐厅佢最出名系啲员工咯。 哦，嗱，通常咧都好衰嘅，就 是、 出名衰嘅系咪？ 佢唔系出名有趣喎、啊，你唔知咩？ 我唔 香港、啊， 我唔知道，我以为你想讲广州嗰单嗰啲员工偷人啲酒添、 啊。我想话香港有间餐厅而家扬威啦， 系 俾人收购啊嘛。 哦，哦我知佢出名系咩啦。 你谂下，即系真系唔系话佢嘢唔好食啊，但系好少人咧去讲呢间餐厅嘅时候话，喂佢啲嘢一流啊，佢啲嘢我谂都系 O K 嘅，但系咧大家最有印象嘅唔系佢啲嘢食啊嘛， 系 佢啲阿姐啊嘛 嘅口音。 系啦，即系唔系讲紧口味，系讲紧口音 啊！ 我哋直情系会发明埋有呢个所谓嘅，真系都要讲一次嘅淡仔口音。 系、 哇，呢、這个都好厉害， 犀利啊！犀利、啊！ 佢而家就话俾咧另一间咧，即系日本咧，又系食面有间铺头咧，就话收购咗佢，几亿几亿声咁样收购佢嘅。 我见到咧几好笑嘅，有一啲嘅网民嘅标题咧，就系话哇乌冬咧食咗米线啊咁样。 系啊，我真系话咯， 犀利！ 乌冬大条啲啊嘛，米线幼身嘅嘛， 同埋 就 系啊。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都系港人扬威咧、 嗯？ 因为之前咧都有人咁样讲，佢话香港人净系中意排嗰啲日本拉面 嘅 啫。 系啊， 拉面就排咁耐， 开都仲要排嘅。 系啦，我哋自己啲云吞面冇人排，岂有此理？嗱，咁呢个咧都算系奇兵突出。 呢个真系啊，唔系我嗰日同都去尖沙咀。 呢间大家多唔多帮衬嘅？其实 我帮衬咗几次，咁咧但系咧即系喺我学生口中咧，哇呢间铺头咧真系 圣地嚟噶嘛？ 圣地啦，朝圣地 阿哥嚟噶啫， 系嗰、那个变咗时钟酒店噶咯。 系啊，真系圣地，唔知咧大家都觉得呢个系一必去噶。 系因为即系可能佢又够大碗啊，咁跟住咧即系又叫好味啦咁，咁所以咧就好多学生帮衬嘅。但系咧佢永世话你如果迟到迟过。我唔知几譬如佢晏昼食晏咧，要有时间噶嘛。迟过唔知搭几去咧，你唔使去啦。 啊， 因为佢排成日都排大排长龙噶。 我记得咧，我读紧书嗰阵时咧，即系湾仔度即系要搵嘢食咧，食晏其实唔容易噶嘛。讲紧仲读紧书，咁啊唔系好多钱啦。周围嘅嘢咧，即系三文治都贵噶。呢一间咧系好多我嘅同学仔，如果佢哋冇人冇屋企人煮饭，冇得带饭嘅话咧，系一个饭堂嚟嘅， 因为 都真系噶， 即系价钱佢哋应付得到啊。 咁啊系， 有个大碗饱啊嘛，你明唔明啊？ 系即系嗰啲抵食搭大嘅。 都可以咁讲， 系啊，其实我食过唔系好多次嘅咋， 嗯， 即系咧， 系啊，咁我食过一两次，我发觉系 OK 啦， 即系其实系咪哇好特别啊？ 唔好特别，但系我对食啊冇乜特别要求，但我又觉得唔系好特别啦，即系总之又唔会令你下次唔去，咁但系又未去到话不如咧， 一谂嘢食就要去呢一间啊咁样， 系啦，咁但系佢几时咧进入我脑海里边咧？咪就系我发现咁多人咧，得闲无事就会讲佢嗰啲淡仔口音啊，成日都讲佢啲阿姐嗰啲口音咧。嗱呢个又系另一个神奇嘅，先讲佢嗰个口音啊。咁啊好多报纸都写咧，就系话系啊嗰啲。 物演啊，懒咗啊，实少啦咁样嗰啲咧。 你都之前都讲过。 我记得我问过大家一次嘅， 系 啊， 即系呢啲口音好多啦。咁其实即系咩物演懒肉十少辣啦，即系话佢嗰啲辣度。 系。 但我想问下啦，讲真，裸裸实实。全香港唔系得佢呢一间铺头啲阿姐系咁样讲嘢噶嘛？ 系， 你其实 为咗个潮流，你又冇得讲。 我又唔明白，因为咧，你去到好多唔同嘅铺头，你连超市收银啊，佢都有好多阿姐 系 有乡音噶嘛？ 系， 嗱，你话系咪同人唔同命啊？嗰啲又冇人哋咧会觉得系亲切啊、特色啊、有趣的。喺呢间咧，啲人就突然间咧将呢啲口音咧聚集，成为咗一个特色咁样， 但你又冇得讲噶。佢嗰个特色系咩咧？佢唔系得一间分店啊嘛，佢好多间分店，但佢请亲嘅阿姐都有呢个口音。 系啦， 红香啊嘛，系咪啊？ 咁你谂下，呢个就变成咗佢嗰间餐厅嘅特色嚟噶。 唔系，我只系觉得咧，其他咧都有同样香音嗰啲 唔抵啊！但佢哋系嘛？ 佢哋觉得我谂蚀咗啦， 冇人收购我啊！ 咪咯，咁啊？点解冇人谈论嘅？你试下去按摩啊！香港有好多按摩店咧，我成日都去好多间嗰啲咧，佢都系请大。六同乡噶嘛，嗰度比较多嘛，佢全部都系同你讲呢啲口音。 喂，阿曾志华，会唔会乱咗咧？人哋收购唔系净系收购佢口音嘅咧， 收购啲阿姐嘅系嘛？ 佢唔系 嗱， 重点帮佢口音。 唔系嗱，头先阿祖讲呢个，我觉得真系值得商榷。你试下佢收购咗呢间铺头， 冇咗啲阿姐， 佢竟然话可唔可以全部换晒，变咗纯正广东话咧？ 或者日本人嘅服务形式咁样？而家日本公司要收购佢。 系啦，喂嗱，你估？真系生意起码少一半， 冇咗个卖点。 你冇咗个卖点，你去到全部讲到咁正嘅，先生要唔要食蜜月丸啊？你边间啊？ 系啊， 咩 喺边度啊？点解会咁噶？系咪啊？ 系啊，我嚟咗边间啊？ 我唔系嚟食你啲蜜丸，我要听阿姐讲蜜丸， 我要听你讲蜜丸啊！我要听你讲牙丸米啊！真系，你话系咪真系口音劲过口味先？ 都系佢嘅特色嚟嘅， 好神奇噶！呢个我都想象唔到咁犀利。 不过就犀利，即系好似好少可见到香港有即系铺头，即系我唔知啊吓，即系起码呢啲叫做我哋成日帮衬嘅地方，哦，竟然有大即系叫大财团 十亿添啊，大佬！ 咁咪收购佢两兄弟，唔系，即系佢家族啊，因为佢一七二。 佢而家话系全面收购呢一间咁样咯，系啊，咁啊，而家咧就 咁点咧？第时系咪变咗？因为嗰间咧，即系食乌冬嗰度啦，系啊，咁啊， 嗱，正路咧，正路就应该唔搞佢嘅。 哦， 即系只系收购咗，咁你又有钱就佢分啦，即系正路应该系咁噶。 正路就 系 咯， 即系同埋鱼嗱，呢个就真系睇下究竟佢。睇中嘅呢一间铺头咧，系咩特色？因为如果好似头先你讲，可能佢觉得佢啲迷线够吸引嘅， 嗯， 咁佢一阵真系改咗啲方针，不如你啲服务态度再好啲咧，咁可能真系冇咁嗰阵叫做香土味噶咯，你又少咗啲噶咯，咁样系咪先？但系咧嗱，呢个另外一个得意嘅，咁究竟你觉得呢啲口音咧，佢系属于香港人嘅口音啊？定系外来人嘅口音咧？ 系香啊！我哋都唔会有呢个口音啦。 但系讲真啦，嗰个老细啊，即系收买，即系想收购佢嘅话咧，唔系即系因为啲口音啊嘛？如果系嘅话，好惊噶喎。 但系佢点解会做咗口碑啊嘛？唔系我呢个问题系咧，你话呢啲口音唔系纯正广东话，但系偏偏咧，其实香港有好多人真系你话喺大陆落嚟十几廿年噶啦嘛。 我爸爸都系噶咁， 阿善哥咪又系呢啲口音， 就啲口音噶。 所以其实佢严格嚟讲都属于我哋另一种方言嚟噶啦。 咁我哋有口音就得啊，成哥都得咁。 唔系，即系我哋除咗有粤音之外咧，我觉得应该等大家都认识到咧，呢啲都系港产嘅口音。 嗯， 系真系唔系净系得我哋而家讲紧呢啲叫做正音。 即系我哋有第三个语言。 佢默演都系一种音。 系啊。 你如果唔系你唔可以同人讲话呢个系港式嘅， 听收猛啦，又系个口音。 同时覆盖广东内陆嘅云带正逐渐转薄，本港下昼同埋今晚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06点，跌65点，成交金额4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9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4点，升28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9蚊冇升跌，汇控系69蚊升1.5，瑞星科技90蚊跌1.75，建设银行6.4跌8仙，恒生 H 股104.6跌3毫，中国平安46.5跌3毫，盈富基金25.55跌5仙，工商银行5.13跌2仙，中国银行3.89冇升跌，中移动86.05升咗5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6，英镑10.053，瑞士法郎7.821，澳元5.771，加元5.714，新西兰元5.364，欧元8.551。每百日元对港元6.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525。日经平均指数报19,900点，升咗30点，港金现价报11,468蚊，升1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34.34美元，卖出1,234.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中线又坏车阻路，一带是较为车多。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中线又坏车阻路，一带是较为车多。另外受到路面维修影响，荃湾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快线现在是封闭的，影响到德士古道天桥之路落荃湾方向是挤塞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都是车多的，龙尾就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好爸爸小白 联同各路亲子专家 分享亲子教育心得， 一齐为教导子女做好准备。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因此知道珍惜我的香港，因此懂去欣赏我的香港。你爱他，我爱他，燃烂像火花，随年月变化更显出功架。让美丽香港，天光辉年华，让美丽香港，广阔世界空间，让我们继续得到每步，传承着过去，叫世界惊讶，让我们继续得到每步，传承着过去，叫世界惊讶，传承着过去，叫世界惊 讶。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主音要暂时换一换啊。 遗憾抱紧你未够，时候到了不可拥有，我也知要松手，却舍不得你走。我承诺过的会做到，望你远方都看得到，不必担心我定能安。今以后努力做人，耐心等到终点的那刻再拥抱。 今次是敲完抒发对妈妈离开的感受，所以作为乐队主音的阿 Tim 暂时让位转做和音的位置，由敲完去演绎今次的作品。 永远记紧珍惜自亲，用尽力爱着人。 作曲填词都是 DJ 的 Howin， 编曲由 DJ 监制 Howin 关礼心加上阿 Tim， 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啊！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 DJ 终点的拥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一家大细我撑你。 5月30号下午2点半，红磡致富都会七楼中庭，我们亦都欢迎其他的听众一起同我们风骚快活人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一起玩游戏、看表演，过一个开心的下午。 详情一定留意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啊。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24度气温，相对湿度 83%。 每逢星期二12点到1点呢、這个时候呢，由我哋司机大佬大家好啊。今日睇到一个新闻呢，个题目写住私家车十年增 45%。 十年增 45%， 正常啦， 即系100架而家变咗145架啦。 系啦，咁啊车位 就点呢？ 只系增加咗9.5%。 哦， 起码有增加到啊，意外喎、啊、都有少少。 唔系，终于明白点解搞成咁啦。 系，你终于明白点解会成人车争路啦？啲街啲到过时过节咧，啲车泊到周围都系咧。嗰日咧，星期日嗰个母亲节啊，我喺九龙城食饭啦。 嗰日揸车出街就错啦， 冇啦，错晒啦， 错得好紧要。你知九龙城其实都唔少嗰啲叫做入咪标嘅车位， 但系佢平时都爆噶啦。 停车场咧都系有嘅，但系咧，哇，讲紧有条街咧，直情系咧系 double parking 啊，好似例行公事咁样。 triple park 都嚟啦， 真系好紧要啊！即系嗰个叫做叫冇办法，因为冇停车位啦，满晒爆晒啦。咁如果明白啦。十年里面增加咗 45% 私家车，而家你知唔知香港啊？呢十年间咧增加到咧有成74.6万架，74.6万架私家车咯， 系 咁样咯。哦，但系车位只系增加咗 9.5%， 咁所以咧政府咧就有建议，佢知道嘅，哎呀，我哋土地供应嘅问题啊嘛，系咪？ 哦，又有得赖啦，系嘛？ 佢都唔系赖嘅，都真实嚟嘅，真系。 但佢又铲走咗，譬如中环啊嗰、那个停车场可以泊到咁多车，佢、又唔要、啊。 尖沙咀嗰个中间道过去咯， 咪系咯， 咁佢就话而家咧，希望咧政府咧就希望咧可以优化，即系改善呢个问题， 即系再将啲车位再间变板间房咁样再细啲啊， 系 啦，拍唔到噶啦已经。 其实最新嘅计划咧就系喺非办公嘅时间开放政府大厦嘅车位， 同埋一个方法， 新嘅住宅咧发展考虑咧采用咧每六个单位咧就有一个泊车位咁样咯，因为而家成日都有啲新大型屋苑咧入伙嘅人数多啊，但系车位好唔够噶嘛。 我都系， 你啲 friend 咪又系成日都唔够车位， 所以咪炒车位咯。 你谂下，你谂下，如果你逐格睇翻头先个新闻咧，佢增加咗45% 嘅车位啦，咁 系咪 车辆？但系车位就增加到9%啫嘛。即系如果我哋用最粗浅嘅数学题去计嘅话咧，即系话嗰度多咗45架车，即系举例啦，嗰度只系加咗九个车位，咁啊咪即系话起码有30几个车 系 冇位泊噶啦。 就要拍街啦， 系啦， 佢都有讲到啊，即系 宽房系肥仔噶，其实冇错， 系啊， 你每3架中一张牛肉干嘅，喂，你嗰度都10几张喎， 呢个就系啦，佢另外都有个数字嘅，就会见到啦，嗰、那个违例泊车嘅情况咧系持续恶化嘅， 梗系啦， 咁根本真系唔够位嘛，所以根本系好正常。 但系虽然话持续恶化咗，但系咧库房就肥仔，佢笑住你，哇，嗰几千万啊，都几犀利，无端端， 同埋你车主都系当交停车费噶啦。 哦，系啊！ 你当咗系泊咗喺嗰度嘅停车费咯，贵啊贵啲， 佢冇位啊嘛。 但我唔明嗱，如果系一个政府嘅话，佢唔系谂住要罚款嚟赚钱噶嘛？佢你应该系咧提供服务啊嘛。佢要提供服务，其实如果佢有啲即系公营嘅，就算系政府自己嘅地，佢做一啲停车场，大家又有得泊车，咁啊唔会有呢个咁唔合比例嘅增长啊嘛。 不过呢次咧， 咁 我 可以咁做啊。 不过呢次咧，我又虽然自己都系个用家咧，但我又有啲，我又会觉得即系政府又有啲争得落嘅，点解咧？因为我觉得嗱，土地供应肯定系个问题嚟噶啦。你唔系起楼就系起停车场嘅话咧，咁你问应该边个优先先啦？咁肯定起楼先啦。 系， 因为停车哇，即系揸车唔系必须啊嘛。 系奢侈品啊嘛， 系啊。即系如果你同我讲话，而家有一块空地。咁究竟应该增加车位先啦，定系增加屋位先咧？ 啊， 一定系增加屋位先。 咁如果我问呢个问题啦吓，嗱、啊，其实除咗咧讲紧私家车之外啦，就算系一啲中重型货车个车位咧，其实 都系 好唔足够。 系啊， 但系嗰啲咧就真系唔系奢侈品嚟噶咯。 系啊， 嗰啲系司机大佬啊嘛，搵食车。譬如个数字讲到咧，湾仔区啊，得翻55个中重型嘅货车位，即系你睇到呢一个咧，嗱，我讲清楚啊吓，中型咧就有87个。重型嘅货车嘅泊位咧，得翻55个。咁佢哋搵食车嘅话，其实嗰区湾仔区又要上落货噶，唔系嗰边啲人唔使上落货。咁佢哋企喺度噶，真系。 系啊，如果你全港得55架搵食车，你系搵得食啦，真系。 系啊，成个湾仔区咪旺区嚟嘅，仲要系。 系啊，咪所以咧，我觉得咁样嘅，香港系真系咧地少车多，而且个车咧系过多。 嗯， 系啦。咁咧，你冇得话边个有权揸，边个冇份揸噶。 即系譬如我真系爱嚟享乐嘅，你冇话我唔啱噶。 系，咁但系咧，嗱，真系佢系唔够位噶。系，譬如就算你话咧，政府唔系取消中环嗰个咧，你谂下咧，其实佢系唔会帮到嗰个失衡噶。你九龙城嘅车位唔会因为有中环个停车场 系 增加咗噶。 系 啊， 即系唔会过香港。 佢都系冇位噶。 佢话咧，沙田区咧而家系多车位噶，即系住沙田区嘅朋友咧， 你 应系开心啲，但可能又唔开心嘅。佢啲车位就冇得炒啦。或者炒都冇咁贵， 系。 譬如我哋都有位，都唔系希望大俾大家炒。 咁当然啦，但系有啲朋友咧，譬如我有听到，我有朋友住黄埔，佢就话嗰边见到咁多屋苑啦，咁都系一个中产嘅屋苑啦，所以好多朋友佢哋都有揸车，啲车位咧讲紧动轨都2-3百万一个，仲系有价有市噶。 有。 咁你又见到啦，即系嗰个供应啊，几唔平衡啊。 系啊。 因为点会有得炒啫？ 嗱，所以咧有人咁讲嘅，佢就话。你食得咸鱼抵得渴。 嗯， 如果你系新嘅车主，其实你应该知道咧，你呢架车咧系喺一个咩嘅时势出世嘅。 你又喺个市场里面又插只脚落嚟，咁我冇你办法啦。 系啊，即系嗱，佢因为点解咧？车主啊可以无限量增加嘅，因为你每一日都有人考牌，每一日都可以有新车落地。但系车位咧，我觉得吓，就算你去到你去到系大陆咁大啊。都唔可能无限量㗎嘛。 係。 咁即係话呢其实你系自己要预咗、请你计埋系养车费一部分。 係。 一系就违例泊车。 一 系就挨贵嘅停车。咁即系冇得怨嘅。嗱我系第一次觉得呢系要硬食㗎。 嗯。 即系我就算作为一个车主呢我都会觉得都系要硬食㗎。 冇车位咁点啫。 不但我又会想佢可唔可能系用得再尽啲呢啲停车位。 即系头先譬如阿田讲嗰啲 新 嘅措施 啊。日本嗰啲啊。 啊、 多层噶嘛， 我啱啱想话点解我哋唔引入嗰啲日本嗰啲斜斜 嗰啲 咧？ 日本 嗰啲 咧，就算你拍街边嗰啲露天停车场咧，佢都好威嘅。 几层噶嘛？ 系啊，佢系可以自动咧用一个升降台咧，佢起码就开咗一开三嘅。 系， 即系你本来咧就咁地下一格咧拍一架车， 嗯、 但系由于佢装咗一个嗰啲叫做升降台嘅话咧，变三架。 唔止啦，有啲左右边啦，有啲系五层啦，咁啊二得十都十架啦，一座。 即系等于系我。 引入好啲啊！ 我哋如果而家打个比喻嘅话咧，我哋香港嘅停车位咧，仲系当自己系嗰啲豪宅咁样噶。 嗯， 一个单位就压一笪地方，仲系嗰啲低密度嘅住宅。咁但系我哋人都住公屋啦，公屋都起码系讲紧由以前嘅七层变成一七十层都嚟啦嘛。 系啊，同埋一个单位里面住好多人啫嘛。 系啊，其实佢系咪都应该 即 系系真系要将一个停车空间咧，起码成三啦。 因为咧 咁啊争好远噶咯。 其实咧有啲佢嗰啲咧叫做日本式嗰啲叫做升降机 升降台嗰啲 升降台嘅嗰、那个叫做 泊车位 泊车位咧系唔系好牙杂啫嘛？ 系啊， 扁扁地有个细细啲地方咧，已经可以有10架车摆喺度。 你有冇见过嗰种噶？ 我冇见过嗰种啊，但我见到咧而家咧政府。 府佢哋即係提，當然佢哋都會處理一啲嘅解決嘅辦法嘅，就冇你哋呢啲咁啊，係啦，譬如佢就話啦，要控制住呢個私家車數目嘅增長，咁啊研究要增加呢個汽車首次登記税啦、排廢等等嘅成本，即係嗱，又係攞你錢，但佢又唔係俾多啲位你拍，但都有嘅，佢都會話咧，希望可以建議嗱，我覺得呢個都係廢嘅，駕駛人士你哋改變習慣啦， 係啊，唔該你即係搭翻公共交通工具啦， 啊唔係嗱，我又覺得咁樣，佢嘅呼籲就咁聽落去好似係廢，但係如果你自己係車主嘅話咧，你係真係會自己學以致用嘅， 係。 佢就舉例啊，阿田你好明白嘅，譬如如果 過香港，我會搭公共交通工具咯。 譬如琴日咧，好明顯嘅，我琴日我放假喺屋企休息啦，咁但我有兩個行程，我第一要去睇醫生啦，去咗上環，咁嘅第二站咧，我知道我要同我老婆尖沙咀會合，咁我仲要等佢嘅，我要睇場戲，等佢一齊翻屋企啦咁樣，咁我諗下。系冇可能揸车嘅， 一定唔会啊！ 我屋企如果揸下车过上环嘅，首先你隧道又塞啦，跟住你边度拍啫？拍完之后我仲要尖沙咀等佢五六个钟，好多钱啊！咁你又唔会拍噶啦嘛？咁我搭地铁出去咯。 系， 所以有时真系个车主你真系要，真系都要自己同自己负责噶。车 主有多个选择， 但我又同车主咁讲，香港嘅车主，我觉得大家都讲道理嘅，好多都好似豪仔琴日咁样嘅。如果我要知道咧，香港九龙新界一日行嘅话咧，哇，未必选择揸车啦，我会搭公共交通工具。但个问题系，其实已经好多人做咗咁样嘅处理噶啦，不过依然系唔够位泊啫嘛，嗰个都系事实嚟噶。 可能系唔够尽呢 咩？ 即系要再计尽啲。 系啊，喂。有好多系明知嗰个等车位嘅时间，佢都打埋落个成本度嘅，系咪先？ 系，所以咧就真系唔够尽，变咗而家咧位置就都始终都好似唔够噶嘛吓。 45% 对9%，45:9，新增咗就系讲紧。 啲数字都系好唔平衡啊！ 有冇啲咩方法可能你谂到，即系可以吓减少呢一个停车嘅危机嘅咧？有嘅不妨打嚟讲下吓。 迷茫于思海，寻觅避风塘。雷电风雨，未免太张狂。困在无助旅途中，不见光，遥望那深不见底的远方。假使爱情还未够。回神便专心我的工作，却无力若成年路太重，洗刷我的童真，不肯说谎。多少场黑暗障碍幽禁，亦能捱过去。多少场挑战给我施压，仍未见粉碎。只好灯塔藏心里，有盼望无顾虑，淋着人生的雨水。多少场再劫逼我感动，是时候气馁，提示我这天地各种差距，差不过我被换卖，浪费这血肉之躯。身处人海里，这旅程不可倒退。成理想的风，让愿望相信就当我刁蛮，要是前面有难关，转个弯，期待那终于有光的瞬间。一些友谊由热心变冷，离群是必须有的挣扎，更明白在浮名来往返是死亡歌，不可以叹。多少场黑暗障碍幽禁，亦能捱过去。多少场挑战给我施压，仍未见粉碎。小灯塔藏心里， 着人生的雨水，多少场再劫被我感动，时时豪气里提示我这天地各种差距，差不过我被换卖，浪费这血肉之躯，身处人海里，这旅程不可倒退。因此我继续搭前，用我这血肉之躯，灯塔从心里，总有人带路，也许。 小姐，又是你啊，又要兜几多个圈啊？ 你认得我啊？ 其实你可以上网重温风骚噶。 哦，是咩？ 诶、hey, ，你睇下，一揿咁未听到咯。 啊，系、啊，真系听得翻、啊。 嗱、啊，小姐，咁今日你要去边呢？ 诶、你兜到我重播都听完为止就得噶啦。 救命啊！ 喂，阿姨，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睇嗰啲車網咧，有陣時候發覺咧，最多人咧討論啦，或者感到困擾嘅問題咧、往往唔係一啲咧好大嗰啲咩機械故障嗰啲問題，即係唔係話哎呀我引擎啊有呻吟啊點算啊，未必係呢啲喎， 或者咩響聲啊， 係啊，反而係一啲咧好似手板眼件好輕強嘅嗰啲嘢咧，但係最多人會參加討論啦，同埋係最困擾嘅，好、多車主竟然話咧都係唔識噶，我係其中一個。我系觉得嗰样都好困扰。 阿典啊，阿典你识唔识啊？咁 呢个都 OK 识嘅，咁同埋都会识得点样处理嘅。 系啊， 但系有啲论尽，但系唔知啱唔啱嘅。但系总之当下自己解决到咪得咯。 系啊，嗱嗰、个咩嚟咧？即系简单到无伦啊！佢话呢排开车 系 落雨， 系 咁于是乎你要点咧？闩窗啦， 闩窗啦，一定啊。 咁样闩窗又点咧？继续开冷气啦， 咪 毒死你啦！好似讲咗两个废话咁样。嗱，所以我话呢啲好平常嘅平常嘅动作嚟噶嘛。 落雨闩窗开冷气。系一个步骤嚟噶嘛？ 落雨闩窗开冷气，跟住佢就有霞气啦。 啊， 系啦， 跟住你又要揸车、啊， 系啦。佢系话咁样噶，有个网友咧就喺度问到佢话：，哎呀，我今日咧落雨啦，咁啊揸车喺雨中驾驶啦，落大雨闩晒窗，开完冷气之后咧入咗隧道。 嗯， 佢话行咗两三分钟咧，发现个挡风玻璃咧白气蒙蒙，系啦，伸手一抹咧就发现唔系车内而系车外嘅湿气。佢话就算咧出完隧道之后咧，行到去桥底冇落雨，哎呀过咗半分钟咧，佢话好快咧又会白蒙蒙啦咁样。 喂，咁危险噶、 啊？唔系啊，我想话当下自己做咩唔开个水拨，一拨咪冇事咯。 系啦，嗱咁跟住咧就好多人就话你拨水拨咪得咯。 系啦， 系啦， 一下水拨醒晒。 我唔系揸车嘅话，我都谂到呢一个 系啦。咁但系佢仲有几个前提喎，佢话佢嘅冷气咧就开到20度，咁样咁然后咧我就见到有好多人回应佢嘅时候就话。第一，咁咪开水拨咯，几咁难先得噶？ 咪就第一时间啦，系咪？ 系啦， 再唔系你喷下水咯，你有个水拨可以喷水洗洗嘅嗰、那个玻璃噶嘛？ 咁又第二咧，啲人就话呢位师兄，啲咩天气啊？你使唔使开20度嘅冷气啊？ 系咯， 佢话你唔冻嘅咩？佢话你咪冻死你啦！你咁样你唔大件事啊？咁样 定系佢嗰已经坏咗，净系得20度够？ 系啦，咁然后咧又有啲人就讲咯，佢话但我都遇过啊。出面都容易搞啊！你开水拨咪得咯， 系啊， 成里边啊， 系啦， 一样又睇得唔清楚啦， 系啊，你一样蒙嘅， 系咯， 我试过好多次系里边咧，你系点样判断咧？ 自己 系啦，你开完水拨之后，你发现咧一声冇料到啦， 系 然后再咁蒙啦， 再咁蒙咧， 系啦，咁你又知道，一系就你副眼镜有事啦。一系就车内有事啦， 一定系车里面有事啦。 系啦，车内有事，你唔知点抹噶真系。 车内有事咧都试过嘅，咁尤其是好似系冬天嘅时间啊。 咁你点啊？即刻攞张纸巾捽捽捽捽捽。 嗱，我可会 又好难即捽噶。 咪但你都要 揸紧车噶。 开翻个冷气咯，开翻冷，因为咧冷气我哋嘅车嘅冷气咧有向自己吹啦，向脚吹啦，同埋向前面嗰个挡风玻璃嗰个有位吹噶嘛。 系啊， 咁你咪揿翻个掣向翻嗰度吹咯。 我见过有朋友嘅处理方法。 法咧就系唔闩晒啲窗， 系 即系就算咧你系落紧雨都好啦，叭叭声都好啦， 开翻少少先， 系啦，危险啊嘛，你即刻通翻个风先，咁啊搞到唔会塞诶车里面啦，同外面嗰个气温争咁远咯。 系啊，因为呢个情况系冬天出现多啲嘅，夏天就好少嘅。 夏天就系、是、除非佢落雨咧，可能真系突然间内外个温度咧相差得大嘅。 我试过咧外国坐车嗰阵时咧，因为咧譬如冬天佢哋真系得几度嘅啫嘛，出面就几度，入边佢哋会开暖气噶嘛， 开暖气又衰。 嗰个咧，哇个温差更加大嘅时候咧，呢一啲我哋话即系睇唔清楚啊，朦胧一片嘅情况更加会出现添啊。 系啊，嗱，但系我系好想问一下，咁究竟最实际？即时可以解决嘅方法应该系点样做呢？如果突然间车内又蒙蒙，或者车外又睇唔清楚嘅话呢、我哋呢啲系好生活上面嘅经验，都希望你打嚟讲下，电话号码1872388，点样解决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向立法会调查 UGL 事件的专责委员会副主席周浩鼎提交研究范围修订文本。梁振英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会全面配合委员会的调查，亦认为调查可以在阳光下进行，无需保密。但是他说委员会一开完闭门会议就能将本来要保密的内容披露，违反立法会守则，认为立法会应该调查事件。梁振英话 UGL 事件两年几内不断被炒作，他强调不希望立法会专责委员会的调查工作有任何遗漏，否则他日会有人质疑放生他，因此向周浩鼎提出修订研究范围，加入他认为需要的内容。民主党已经联署去信立法会调查 UGL 事件专责委员会主席谢伟俊，要求下次会议公开进行，又认为委员会副主席周浩鼎已经失去公信力和诚信，应该辞去委员会职务。谢伟俊说会考虑会议是否公开进行，又希望议员不要破坏保密机制，但是他没有回应周浩鼎应否辞去委员会职务。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朝早就审计报告有关监察慈善筹款活动的内容召开聆讯。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说暂时未有法例规管慈善机构网上募捐。他又说法律改革委员会在2013年底提出建议之后，当局内部曾经讨论和召开跨部门会议，但不能够急就章作出建议。医管局主席梁智仁出席医管局研讨会时主动向记者提及联合医院开漏药事件，他说当局已经成立两个小组委员会检讨，其中一个将全面检讨现有处理医疗风险的政策，包括定义和通报等问题。梁智仁又说现在是好机会去检讨机制是否合适，以及有没有需要加强通报和公布机制。被问到马加烈医院有病人被刺穿动脉其后中风的时候，梁智仁说个案涉及医疗并发症，医院已经成立小组检讨研究如何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08点，跌63点，成交金额4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9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4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9蚊，冇升跌。 瑞星科技90.05跌个七，汇控68.95升一毫，建设银行6.4跌八仙，恒生 H 股104.7跌两毫，中国平安46.6跌两毫，盈富基金25.55跌五仙，工商银行5.12跌三仙，中移动系3.88跌咗一仙，中移动系86.05升咗五毫。中国银行3.88跌一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6，日元113.52，瑞士法郎0.995，澳元0.741，加元1.363，新西兰元0.688，人民币6.894，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099。日经平均指数报19,910点，升40点。港金现价报11,468蚊，升1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33.52美元，卖出1,23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THK Radio 2， 逢星期三晚出现的庄安怡其实都挺搞笑的。 当年我妈咪带我考两间学校，好记得就是她画个太阳，她叫我写回两个字，我好像是太阳，但我都未学写字，那时候应该是 K3 啦。 敏大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即 K3 不懂写字呢，今天是可以哇 Hello， 我是庄安怡，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李敏同思芬主持的敏感时刻。 香港建筑师怎样在极大的创作局限之下，为市民设计出人性化有尊严的生活空间？要在国际实现自己的建筑梦，又会遇到什么挑战呢？建筑师冯永基和罗法礼和我们一起探索香港建筑的未来路向。香港有你，星期三晚六点，无线电视翡翠台，8点半，港台电视31。 喂，芬妮，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嗱，大家要讲老实说话。 嚟啊！ 其实你哋嗰、那个即系头先讲嗰啲科学嗰啲现象，你哋系咪熟噶？ 梗系熟啦。 我系唔熟嘅，其实 我都唔熟嘅， 因为咧，即系十分相门嗰啲咩出边热啊，里边冻啊，所以有毛咧，我一知半解嘅啫、嗯，我就系知道佢出咗事咯，唔知道究竟系因为 有毛啦， 系啦， 毛会起啦， 真系如毛起啦， 唔系， 但 系 就算我会话呢一个题咧，就算唔系司机大佬咧，都可能答到嘅，戴眼镜嘅朋友就会明噶啦， 我都系噶，我戴眼镜都系噶， 无端端咧，譬如一个商场里面行咗出去，可能出面好热就嘘一声，哇，白毛毛咩都睇唔到，散横鸡咁样噶嘛， 系啊， 如果大家咧即系对个眼镜吓，有啲咩解决到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因为我见过咧，譬如台湾都有人问咧，即系世界各地啲网友都有问噶嘛。咁咧，我见过啲台湾网站啲网友咧，佢问，佢话点样可以咧？唔开窗，唔开冷气，但系玻璃又唔起雾咧？ 哇，好似呢、這个 佢做咩咁要求咁高咧？ 因为佢就系话佢试过咧，又系譬如话17-18度，明明咧唔知点解冬天嘅即系17-18度啦。佢都唔系开住冷气㗎啦，咁但係呢可能一出出入入呢就起雾啦。咁佢焗住呢可能就要即係送啲风出嚟。 你知唔知点解呀？因为呢架车里面呢，其实你话山窗架车里面嘅外面空气都会入到嚟里面㗎嘛，你啲引擎喐㗎嘛，咁咪有热气囉。所以咪一定会有雾。 要饮下苦草。 係啦 係 啦。所以呢即係当你喺架车里面嗰个挡风玻璃呢有热气嘅时候呢，你係应该开冷气嘅风。开冷又好，开风好，总之唔好开暖气，就吹前面嗰个位咯。 啊，有但系有啲人咁讲，佢话你唔好揿咧 AC 嗰个掣，即系 冷 气嗰个掣唔好揿。佢话你斋开就将啲温度咧较高啲，风速提到最高。 系啦，佢开风机都得嘅。 系啦，不过佢话你咁吹咧，里边啲人应该热死咗嘅。 系， 因为你唔开冷啊嘛， 系啊， 你唔开冷啊， 唔得啊， 一定要吹。如果你喺个车里边， 系点 会吹热风啊？ 系佢话你咁样提到最高咧，就可以吹走啲毛啊，调翻转。 佢就系因为啲热先会有毛啫嘛。 嗱，所以咧系咪需要咧？ 所以我哋就算揾到几权威都好，其实我哋都唔会揾到个答案嘅。 同埋咧，我想话咧，坊间咧， 唔系嗱，佢呢度咁写嘅，嗰架宝马嗰架车主嘅车主手册，佢咁样提醒啲。司机， 喂嗱，咁而家就好权威啦，讲多次， 系 留心啲听，大家即刻。 冬天如果车内起毛， 系 要用暖气， 系 唔需要开到最高温，温温就可以啦，即系温暖就可以啦。 咩叫温温？25度要温温定30度啊嘛？ 佢话虽然除毛速度会比你开冷气慢啲。即系可能咧，其实你开冷气都系啱嘅，但系佢话效果会好啲。即使你觉得太热，要将温度调低到室温，佢话啲毛都唔会再出嚟，亦都唔会觉得架车咧冻冰冰。 哦， 但系原来要开暖气嘅。 嗱，佢话佢比较慢啲，佢所以咧，其实应该系咪开冻咧？咁啊， 但 系由于咧，由于冬天 个效果好啲嘅。 但系由于冬天，你开冷好似好唔正常噶嘛？ 系啊，可能系啊。 咁我就话啦，坊间咧，譬如喺啲汽车用品公司咧，佢有好多嘢咧可以俾你啲车主去买嘅。 例如咧， 譬如咧有啲专系喷玻璃嗰、那个嗰、那个 喷雾 喷雾啦，系啦，佢话喷咗之后咧，嗱啲雨点又啲水渍又唔会喺你度啦，跟住又唔会有雾咁样。 但你有冇试过？系咪真系 内车外先？ 内我都喷得噶嘛， 即系落一阵好似唔知膜咁样嗰啲嘢。 我又唔敢买， 点解 佢冇嘢噶，佢唔会整烂你个车噶， 最多冇用啫嘛。 系咯， 嘥咗啲钱，嘥钱咯。 系啦，佢最惊呢一样啊，重点嚟。 你做 facial 咪系咁， 所以佢唔做。 冇做 咯，系咯，佢就知嘥钱咯，做咗都嗱呢一点就系嘅，系咪嗱，你冇做 facial 咪系啦，咪嘥钱咯。 所以我又唔想浪费咗啲嘢，系咪先？ 即系你想睇下有听众用 嗱系啦，听众嘅意见咧。有用过就好啲啦。 咁我哋听听众嘅电话啦， 听下听众啦，1873888。Hello， 你系边位 ？Hello， Kelvin 你好啊， 系 Kelvin 司机大佬，大家好， 系你啦。 Hello， 你哋好。 系啊，点啊 ，Kelvin 哥想讲乜嘢？ 我啊，其实咧，我因为我自己本身揸下大车嘅，咁我部车咧，咁好多车都系噶啦，咁车侧边咧咪有雨挡嘅， 系 啦。咁其实我嘅方法咧就有少少薄嘅，就熄车咧，之前咧，即系离开架车之前咧，就留翻条罅仔。 哦，我明白你搏乜，即系你保安要搏一搏。 主要嘅原因系个温差啊嘛，有温差所以起雾气啊嘛。 系啊， 系啦，咁样我开咗条罅仔，咁样令到车入面个空间，即系个温度咧，同出面个温度咧相差得唔大嘅话咧，咁佢起雾气嘅机会率就会低噶。 即系你讲紧，就算你开咗车一阵，都可以帮你 keep 到噶。如果用呢个方法，系咪噶？ 我 keep 到啊！咁你开车你会开冷气噶嘛？ 哦，即系你嘅意思系，起码唔系一上车嗰下就闩窗，然后开冷气咧就会起雾。 因为其实尤其是冬天嘅时候，好多时候你架车摆过嘢，你一上车嘅时候，你又见到成基本上啲玻璃就起晒霞气啦嘛。咁所以我预防方就 系 开条罅仔，令到车入面嘅温度同车出面嘅温度会相差得太远咯，咁佢起霞气个机会咧就低啲噶啦。 咁当然啦，你要拣喺个安全嘅地方有条罅啦。 系咯， 如果唔系就冇晒啦，系咪？ 如果你车冇乜贵重物品， 会好大啦。咁我有个雨挡噶嘛， 系啊系啊， 嗰条罅喺雨挡之内咪得咯。 系，即系都唔会好留意得到嘅，安全嘅都仲系。 系， 咁啊真系你觉得帮到手嘅 ？O K 噶，因为我而家基本上我 keep。都系用呢个方法嘅，平时冬天。 嗯，咁有冇试过揸揸下车嘅时候，中间咧突然间可能你即系温差搞到你起雾，有冇手忙脚乱过咧？ 好少我嘅，因为通常冬天我开车嘅时候，我系惯咗开条罅仔噶， 就可以解决到 啦。因为如果你 哦 ，OK， 系啊，因为嗱 ，even 你开暖气嘅话咧，咁开暖气嘅话，佢会干燥噶嘛，令到你个人 干 燥，所以我一定要开条罅仔咧，令到个车入面个湿度咧冇咁低，冇咁低噶。 哦，即系就算你行进期间，你都开少少罅嘅。 行车期间系咩行进期间咧？ 即系总之你系无论如何都唔好密封嘅。 唔系啊，啲人都话啦，就算夏天开冷气咧，开车嘅冷气咧，都希望你自己开少少罅位咧，即系开少少罅窗啊。即系 我 话俾好啲话， 系啊， 唔知点解 大家唔会嘥嘅咩？ 系咯，冷气又 走晒冷 气。都系嗰句啦，好似阿 Kevin 话斋喺个雨挡嗰度罅仔，佢唔会点样走咗冷气，但系少罅咯，佢希望系咯。 即系有条罅就可以俾你爱嚟即 系流通啲定点 平衡出边啲空气。 系温差就冇咁大啦， 系咪啊？咁你有冇阿 Kelvin 有冇用过？先阿田讲嗰啲咧 喷雾剂 嗰啲啊，有冇用过？ 唔使啦 ，Kelvin 都揾到佢嘅方法解决咗啦，系咪？ 但系我想问啦，阿 Kelvin， 你揸大车，你揸公司嘅车啊？ 系啊。 咁你个泊位问题有冇问题啊？ 泊位好大问题啊，因为我住湾仔区噶嘛。 哦，依你就系嗰个唔卖几多要三位嗰个系咪啊？ 哇，咁点算咧？你去边度泊车啊？咁使唔使跨区啊？泊车嘅时候 冇噶，摆喺街噶咋住。 哦，即系搏搏嘅，你 系 嗰班朋友。 咁搏唔搏到咧？一个月？ 一个月两三张咯。 哇！ 哇，咁两三张佢九百几啫喎， 系 两三张夹埋都系九百零蚊，唔过一千蚊，咪当俾停车场钱咯。 哇， 唔 系，同埋 个位都差唔多啦。 同埋你都系 double 搏嘅，你条罅又开埋，你架车又非法泊，系咯，都搏两铺嘅你。 哦，咁 啊，唔搏唔支持运高啊嘛， 咁系，跟住警察叔叔就话啦，你又帮助库房啦，真系都明嘅。其实你嗰度湾仔好难搵到位， 咁都冇办法噶。 你 湾仔区，我讲真嗰句，头先我唔听你哋讲，我都唔知原来湾仔区有五十几个货车车位。 哦，你觉得五啊几个都多咗系咪？ 系佢系唔知有啊嘅直情，系咪啊？ 直情唔知有啊， 唔知有啊，系啊， 我都怀好， 唔系因 为 政府。政府嗰啲數字咧，佢係連佢自己咩政府總部啊嗰啲咧，月租車位嗰啲全部計埋落去㗎。 嗯， 啊 係 啊， 可能咧佢講嗰五 啊 幾個車位咧，係佢咩政府總部啊嗰、那個嗰啲地方咧，下面嗰啲佢哋自己拍嗰啲位嚟㗎，可能計埋㗎。 係啊，可能實際上一條街都冇㗎。 咁即係冇咯，即係放翻出嚟嘅就冇，係啦，計埋佢哋自己已經用緊嗰啲就啊冇曬啦。 係啊 ，OK， 好啦， 其實政府其實一路搜出嚟嗰啲數字咧，包括私家車嘅車位都好咧。佢系连月租嗰啲都计埋噶，即系好似头先你哋讲嗰啲炒嗰啲车位咧，佢私人车位咧，佢系唔会放俾你哋时租噶嘛， 系啊，啱啊，即系 租俾翻屋面入面嗰啲人设拍嘅啫嘛， 嗯，系。 咁你新年流流，你去我当你去探亲戚，咁人哋个月租位唔俾你拍，咁你可以拍边咧？ 系冇错。 拍商场嗰啲车位有限嘅，咁人到头落咪焗住摆街咯。 系啊，所以之前都有个新闻做过。 出嚟嗰数字系有问题。 是有啲水分㗎佢計埋嗰啲你用唔到㗎呢嗰啲叫做空中流角咁樣呢哇可望不可及。 所以可能個比例更加失衡添啊。 係 ,ok, 好好多謝你先 Kelvin。 Thank you, 拜拜。 我聽到電話啦。係啦真係扭條罅俾人拍車而家可能。好下位聽眾你係邊位 ?Hello! 嘟嘟嘟聽到你啦。係你啦嘟嘟嘟你叫咩名 啊我姓林 㗎。林生點啊 林生你好。 係你想講咩呀題目啊講車位呀定係講話 個。 挡风玻璃 起雾啊，系啊，挡风玻璃起雾。 好啊，请讲啦。 咧，即系麻烦，最麻烦系挡风，即系入边嘅挡风玻璃起雾啊嘛。 系啊， 系啊，因为你唔可以用手抹，一抹咧就蒙晒咁样形成。 系。 咁即系我喺加拿大咧，就冬天就好冻嘅。 系。 咁你一开暖气系一定会起雾噶。但系即系最容易嘅解决方法咧，就系你有个掣咧系。佢嗰个风啊会吹正个玻璃位噶。 系。 即系豪仔头先讲嗰个方法啦。 系啊，吹到后镜同埋吹玻璃，咁咧通常我咧就会系校到最热啦，然后就吹正嗰个位，因为好冻，所以校最热都唔会系好热噶，即系零下十几度、零下廿几度，你校最热其实都系 咁系，佢嗰啲咁极致咧， 太夸张嚟嗰只啊，真系。 跟住点咧？吹住佢，可能要等五分钟左右咧，跟住你先可以开车。如果唔系嘅话，你系揸唔到车，因为佢有阵时咧系。入边会结晒冰咁样噶， 嗯， 里边都结冰 啦。我都有朋友咧，系 嗰啲雾系结冰咁样嘅，即系唔系雾水嚟，系结咗冰咁样。 我都有见过啲朋友咧住多伦多咧，佢好似即系奇景咁样影俾我睇，我哇，我真系未见过。 点 啊？内外你直情见到咧，譬如嗰啲到后镜嗰啲位啊，系一块块冰块咁样攞出嚟， 即系剥落 嘅，系啊，剥落噶，系咪啊？ 可以挤落挤 林生就系咁样嘅情况系嘛？ 系，但系挡风玻璃就唔可以。就唔可以抹嘅，即系可能你到后镜都可以刮下去抹，但系因为入边嗰度一饮晒就好核突噶啦。 喂，咁我想问啦，咁你结咗冰，咁咪一开翻热风咪融咯，咪变咗水咯？ 哦，咁即系佢系好薄嘅一层冰嚟嘅啫，即系你用 手指佢都 会融。即系唔系街市卖鱼啊鱼佬嗰嚿冰咁厚嘅， 咁 厚 又未去到冻饮咁样。喂，咁香港咧，香港冇咁冻咧，系咪你遇到呢个情况就少好多啊？ 系开暖气就得噶啦。如果冬天嘅话，夏天嘅话，出边咪用水壶咯。我真系唔知啊。但系入边嘅话，就应该都系开，可能嗰个恒温个暖气咧，即系你嗰个嗰个方法咧， 多制。 等一阵，佢架车入边个吹暖咗个玻璃咧，佢就唔会有雾噶啦入边。 你都系冇用嗰啲嘅喷雾剂啊？ 冇啊冇啊！ 你哋仲喺度揾紧白老鼠喎、啊， 好点我哋啲听众啦、 啊！几时生日啊？我哋夹粉买支俾你啦，呢个几廿蚊 嘅 啫， 系几廿蚊嘅， 咪咯。OK， 好啦，多谢先啊，阿刘， 好， 拜 拜，拜拜，拜拜，林生。 再听下位听众先啦， 司机大佬，大家好 ，Hello， 你系边位？ 系啊，你阿陈生，你位啊？hello 陈生 ，hello 你好，司机大佬大家好啊，你又想同我哋讲边个题咧？ 三位主持好， 你好，系， 我系司机大佬嚟嘅，我咧就呢，你哋啱啱正话讲过啲尴尬场面咧，我系试过好多次嘅。 哦， 当我初初入职嘅时候咧，当出边落大雨或者出边好冻， 系 你行车嘅时候咧，嗰啲雾气系不断化嘅， 系 我出之前请教咗前辈， 系 同我讲。使乜镜啊？我哋即使有一个好好嘅方法，就系、是、如果你块毛巾湿咗，翻紧水或者呢个抹玻璃水，只要你抹过晒玻璃，真 系 好神奇、啊。系翻两三唔使添啊，分零钟全部散晒噶啦，再有再抹多次都冇问题噶啦。呢、這个系我绝佳嘅方法、 哦， 因为香港嘅湿度系好高好高，90%湿。咁你个车你点都可能系暖过出边，出边系冻噶嘛。尤其是你架车入隧道更夸张， 系啊， 睇唔到啊，当时真系手忙脚乱。 系，咁你就，但系你系即系揸揸下车嘅时候，你要 攞份毛巾抹抹。 跟住嚟，唔系你揸揸下车，你湿咗之后，你知道咁嘅情况，搵安全嘅地方停低。 哦， 湿咗翻碱水，或者如果冇翻碱水，你咪玻璃水都 OK 嘅。总之系碱性嘅碱液嗰类咁嘅水，你抹内侧所有地方抹一次佢。如果再起嘅，你块毛巾摆定喺你嘅司机位，你再抹多次。 随时话喺后备啊吓。 唔使喷雾啦，钱咁。唔系，但系我听阿陈生讲，你系要每次起都要抹一嘢嘅，即系佢唔可以。 可以 keep 几耐啊？ 系咯。 你嗰次过咗嗰个感觉，你就系下次咯。 你讲紧乜嘢咧？你讲紧乜嘢咧？即系吓，那个感觉过咗啊！ 你成日同你老婆 讲，系咯， 我哋三个净系谂到一啲嘢嘅啫。 你老婆话：喂，又完咯， 下次咯，咁啊， 三位过咗下次再嚟啦。嗰块布湿翻咪得咯， 好正啊，陈生。 眼水啊， 但系佢唔可以抹完，喂，唔系佢咪抹完之后可以预防嘅，系唔得嘅， 即系必要时用。 喂，你食阿豪哥仔系食伟哥哥。都是一次的 嘛。有些话36个钟的有些 keep 好耐的。 你就仔死就是有多少这些点点的色咁啊真的令到我每日必听你的节目。 哎呀多谢你啦真的。喂咁唔争在啦你讲下你哋泊位有冇辛苦呢 啊陈生好似揸 的士 的士司机是咪 是啊。 喂好趣呢 我呢就住。我就住村屋嘅，咁楼下就点拍都得嘅。 O、okay, K，、 哦、恭喜你， 级楼梯就可以攞到车噶。 咁啊，型啊呢啲。 日更咧就真系有啲问题嘅。日更咧，我哋要例如咧，我系一个拣饮杂食嘅人，即系的士哥哥好中意食嘅地方，我好少去。我去到湾仔，我可能会走去食咖喱，去河景桥上高食印度咖喱。去到东大街，我会食捞面。 系、 啊，搞到我肚饿啊！陈生， 你无端端讲到嘢食，系咪玩我哋啊？而家 佢话佢好拣饮杂食，即系话佢拣位拍系咪啊？ 即系食嘢嗰阵时， 我又拣位拍、啊。系知道嗰啲嗱，好似摩利神山游泳池啲骨头路，咁啊摆入里边咯，即系得咗大家为大前提。 是 即系你拍到呢啲骨头路都俾人抄嘅，咁你就真系唔系几好彩咯。 喂，陈生， 喺嗰边都有我听过抄嘅摩利神山嗰边，小心啊，系啊。 摩利神山骨头路里边好安全，未抄过。 系咪啊？ 你冇咁多，冇咁多。 系 哎呀，你系咪咧？你好似将嗰啲隐世嘅旅游景区讲咗出嚟之后， 陈生啊，哎呀，喂，但系我想话咧，我听过有人话咧，的士大哥啦，你嘅的士有的士站噶嘛？原来你哋。的士站停咗喺度咧，走咗人都会照抄牌噶，系咪啊？ 哇！你咁鬼叻嘅桂瓜田，你把声唔止靓，你 哇！你都识讲嘢啊，陈生唔够你玩我哋，我哋三个行开。 我头先以为你话你把声唔似咁醒啊， 系啊！ 十几年前我真系好有遐想，我嗰阵成日俾人虾妹仔入嚟，我再睇下相，诶，成熟咗好多。 你睇个近照啊！ 陈生心好苦闷啊！ 你真系中意拣饮择食啊！你真系。 主持啊，好似下一个主持咁，阿李志刚佢话： 喂，你 点解 桂花田三 个钟难 定我唔系啊？佢都 OK 噶， 系咯，听声啫嘛， 系啊， 系咯， 有好有遐想， 即系做节目又开心。阿豪哥仔咁话，快啲做 top show 啦！隔篱台嗰啲人哋做红馆啊， 哦，做完噶啦，系啊，你都唔知啊，系啊，失败。喂，讲翻头先个泊位先，即系真嘅，阿田讲得啱嘅系嘛？即系其实啲的士站你嘅人走咗都抄 的士站。嗱，我哋嘅行规惯例咧，泊到最尾咧。稍为稳阵嘅，但系如果个车冇人，法例上系犯规噶啦。 哦，系啊，我就 系 阴公猪啊！你明唔明 啊？咁系有啲那个嘅，咁啊，阿桂花田真系鬼醒，女人之家点解会知道我哋的士行里边嘅嘢？ 八咯，咪就系 佢系男人车手咁样噶。你听多几次，你就发觉咧，佢就嚟同你争食噶啦，揸车同你碾过噶，真系。 系啊。 OK， 喂，多谢晒你先，喂。系啊，多谢你支持，好唔好？ 好啊，多谢陈生，好中意听众嘅 声，系啊，好多听众排住队，的士站头喺后边等紧，听埋下个听众先。 司机大佬，大家好， 吴生 你 好， 你好， 吴生， 系。我想讲下话，如果落雨玻璃面有瑕气咧， 系， 咁其实咧开暖气咧系要开埋 A C 制嘅， 要开埋添。 如果你咁开暖气咧，咁嗰啲嗰个温度系唔啱嘅，即系佢你唔够嗰啲嗰个嗰个。水分啊，即系佢一样会侵入玻璃面嘅，所以你要开埋 A C 制。 嗯， 即系要开冷。 假设如果你哋唔开咧，咁你一系嗱，以前我哋咧就搽啲番碱水喺个玻璃度嘅。 哦，都系番碱 水。系咪司机大佬嚟噶？吴生， 好快咧就会有会影翻噶啦。 嗯。 咁其实最简单咧，就打浸蜡落去，因为有浸膜喺度保护住佢。 系咪阿田讲嗰啲 啊？ 阿田讲嗰只，唔系讲嗰啲膜啊， 喷雾系啦。 你唔会特登去买噶嘛？但系你车系多数有蜡噶嘛？系咪先？ 攞蜡 啊！ 攞车蜡 啊！啲镜啊，玻璃又打晒蜡去噶啦。 哦， 就变晒水啦。 喂，边啲蜡啊？ 系咯，系叫 汽车打蜡嗰啲咯，打嗰啲蜡都得噶，玻璃。 即系普通抹喺个车身嗰啲啊？ 系啊， 抹埋上玻璃嘅咩？ 抹上玻璃咁会点噶？个样唔系蒙咗嘅咩？会 唔会噶？你打到佢拧噶嘛？ 系咩？ 咁就可以防到瑕气啦。霞姐就唔出現啦， 咁樣㗎？ 啊，尤其你如果你入隧道咧，一隻騎要開吊窗嘅，要跟翻嗰個温度嘅。 係， 即係開吊窗，就算你開暖氣啊，點都好啊，你即係一定要開 AC 制嘅。 係，唔係嗱，等我哋問多一次先，即係話平時喺汽車車身嗰啲蠟咧，你話可以打落啲玻璃上面， 打到去靚。 咁然後咧， 打喺塊鏡度試下先啦，尤其是一入隧道啊，即刻會見效啊！ 真系哇， 即系层膜喺度咯， 即系立立令咁样噶会， 系啊，你打到佢令，你打到佢一样见到人啫嘛，即系其实你打 到佢嗌救命， 溅水啊嘛， 但系点都系冇人讲话要打个喷雾， 你仲系想搵白老鼠？ 你唔会特登买一支喺度噶嘛，系咪先？ 点解咧？阿点都好想买， 佢好想人哋买。 汽车打蜡嗰啲，你成日都会有一支喺度噶嘛？ 都系嘅。 哦，呢个可以。 我一落雨咧，我就一定喺啲镜度打晒啲蜡去啦。 系，咁可以维持几耐噶？ 唔同咗嘛，温差好耐噶。如果你唔抹咗啲蜡。 以为呢个 OK 喎， 一试啊， 可以玩足一日噶。 哇，你又嚟喎，你 keep 好耐喎，玩成日喎。 唔好似阿陈生咁， 番碱水就你顶一阵嘅啫嘛。 梗系啦，番碱水番碱泡一吹就冇噶啦嘛。 系啊， 嗰啲蜡啊。 最主要嘅原因就其实系玻璃污糟吸咗嗰啲湿气落去，令到佢积聚咗啫嘛。 玻璃污糟，所以先积聚。 如果你块玻璃好干净。佢系唔会吸到湿气嘅，就算佢吸咗湿气，佢系会现翻出嚟嘅。其实系玻璃污糟，你哋冇去留意。 嗯，好啊。 嗱，所以我话咧，增知识 就系咯， 啲科学常识啲听众系好犀利嘅，真系。 我哋都唔识。 其实你哋简单啲试下，你哋就攞出边嗰块倒后镜试咗先。 好啊， 好啊，好啊， 玻璃里头都打埋佢咯。 多谢吴 生。系啊，我哋试下试下，唔该晒， 多 谢 晒， 拜拜， 拜 拜。 What's that? 但愿没什么拉扯与纠缠，故事维持不变。但是近日竟心去到失眠，我们无法逃避这共勉。知否知你真的想与你回到最爱当天？知否知你真的想回头？留你身边，可惜一不小心拉断爱情线，相恋已变成冷笑。 3 a.m. 啊 ，Edgar， 不過一間咧就去到1 a.m. 先啦，一 a.m. 會有呢一個 Made in Hong Kong 啊， 一 p.m. 啊， 係啊， 一 p.m. 即係我出名，李志剛笑自己開心啊，係啊， 頭先好多人提埋佢個名啊， 係啊， 佢哋好笑人啊， 多謝曬咁多位司機大佬， 係啊， 再見， 拜 拜。